3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同干燥，但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听日同星期三仍然有烟霞。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02点，跌52点，成交金额179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03点，跌4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百威亚太28蚊新上市，腾讯控股326.2跌3.2，友邦保险73.25跌7.5，中国平安89.65跌2毫，港交所229.6升2.8。美团点评79.75跌1.25，华夏沪深300系报43.25跌5仙，盈富基金26.8跌5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1，英镑9.636，瑞士法郎7.913，澳元5.304，加元5.923，新西兰元4.918，欧元8.5761。每百日元对港元7.2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934。日经平均指数报21,788点，跌90点。港金现价报14,00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97美元，卖出1,493.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交通暂时正常嘅。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系有车龙嘅，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中环龙和道咧去铜锣湾方向慢车，咁影响到而家中环湾仔绕道咧去北角方向都系挤塞啦。而家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呢一段嘅中环湾仔绕道咧系挤塞嘅，龙尾就去到顺德中心。咁重复一次啦，中环龙和道去铜锣湾方向就挤塞啦。另外，中环湾仔绕道去北角方向亦都系挤塞。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九龙湾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啦，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 位置有屯门公路小榄上斜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过马路嘅时候多啲留意附近嘅长者同有需要人士，帮佢哋安全咁横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哇，家姐出嚟啦，好急啊！我即刻入去先。 阿女乜今日冲凉搞咁耐啊？ 耐咗啲啲啫，我做正经嘢啊嘛。 冲凉做咩正经嘢啊？ 做检查咯。医生建议我哋啊，平时冲凉换衫嘅时候，应该多啲留意乳房嘅变化，例如有冇硬块、大细，又或者形状唔同咗。如果有症状嘅话，要尽快睇医生噶。 咦，咁一阵间我都要 check 下先。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乐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田，早晨阿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星期一嘅朝头早啊，早晨， 今日系9月30号啦， 30度气温啦，而家啱啱 系啦， 相对湿度63%， 眨眼好快就听日就11国庆噶啦，咁啊，所以咧要放假嗰啲朋友咧，有啲都已经准备定噶啦， 我其实有啲朋友都可能攞咗个 long weekend 啊，即系攞个星期一嘅话，咁咪得放多几日咁样咯， 系啊，好贵啊，嗰啲机票喺一日。 我哋要询问一下，就嚟可以即系放假嘅你啦，真系，我哋都羡慕噶，系啊。 嗯，咩？你哋之前系咁放假嗰啲又如何？ 我羡慕啫嘛， 我坚持我嗰啲唔算系咁放假。 阿祖买新衫新裤，我都会话好羡慕啊！ 你 又可以买啊， 有时间去喺度购物。 比较少嘅嗱，我哋可以做定个节目预告嘅。阿田咧就即系少有地方一个长啲嘅假期，其实都唔系好长嘅啫，两个零礼拜。 不过你上次少少啫嘛。 咩？我上次都系两个礼拜啫嘛。 系啊， 咁所以咧就系啦，所以就礼拜三开始咧就。会放两个半礼拜， 但系我哋有新节目主持人， 系啊， 有嘉宾主持啦， 系啊，即系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吓， 系啊系啊，都我哋只能够话吸引嘅，系啊， 系系 系， 仲多过一个有男有女添， 系啊，多过一个有男有女添， 女嘅未签约，我哋系咪唔应该咁讲咧？ 冇啊，有男有女啊嘛， 系到时冇咗个女，咁 到时冇 脚添， 唔好放 啦， 吓脚添，唔好 召唤佢翻嚟啊嘛， 我打电话 翻 嚟， 系咯， 有心啊，真系， 即系要召翻嚟咯。但系而家咧喺呢个国庆前夕咧，咁阿田上个礼拜佢咪介绍过，咪讲到话咩话？ 八宝金记， 八宝金记 啊， 你讲阅兵嗰啲啊嘛， 系啊系啊，国庆嗰啲佢哋嘅训练。啊！嗰啲人数啊，咁样咯。 但系你冇关注到一样嘢咧，就系呢个训练咧，对于一般市民咧，去厕所都要训练。你有冇睇到呢一单咁有趣嘅新闻咧？ 就系话，如果你有份即系喺听日咧喺北京嗰度咧睇呢个阅兵嘅仪式嘅话咧，就算嗰啲群众都有特别嘅要求咁样啊。 嗱，所以我哋成日话咧，真系喺内地咧，佢哋觉得。北京咧系天子脚下高人一等嘅一个地方， 因为首都嚟， 首都冇错，所以佢哋有好多嘅，譬如对待啊、设施啊、优惠咧，都同其他唔同嘅，估唔到。今次北京嘅民众就能够享受到咧呢一种嘅福利啦， 哦，富贵厕所啊，有啲 系好嘅。 哦，你话我真系唔知好唔好啊？我想问下大家咧，你哋去厕所耐唔耐噶？ 都 我唔耐噶，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咧，我希望喺我人生里面跳咗呢一 part， 因为我 即系用咗好多时间， 系啊，即系唔咁少都用几多时间噶嘛， 要中意去厕所噶，因为咧嗰种即系 独处嘅空间， 双向嘅舒畅啊。 我想问个双向系你同边一个方便嘅 身体，隔离邻舍啦， 身体又舒畅 啊， 跟住你 身心都排毒啦，系咪 都舒畅？ 系啊，你自己赢嘅咩？ 我想快快脆脆搞掂佢啊！但系我都会 enjoy 嗰一刻嘅自己时间咯， 我唔 enjoy 嘅。 系， 因为公共洗手间始终都系唔干净。 咁因为我好少去公共洗手间嘅。 即系啊， 系啊，咁你都要咩噶嘛？你有需要都要喺条街度去讲。 我会尽量教到唔俾呢一样嘢发生咯。 好 啦，训练到自己嗱，香港人都有呢个训练噶嘛。我谂北京嘅朋友都应该有， 冇错， 叫做 即系嗱，我哋俾一啲咧，可能呢几日咧，如果去旅行，谂住仲要特别系你知道我哋即系特首咧，佢率领咗好多嗰啲 200几人 啊嘛，好多人都想去北京嗰度观旗啊、观礼啊，咁我哋梗系觉得好荣幸啦，佢哋能够代表我哋上去。不过我惊佢哋咧就忘记。睇呢單新聞，我想提醒佢哋要小心啲。 如果即係要長期即係好頻， 如果佢哋 去 廁所 嘅 話，係啦，嗱， 即係嗰啲要關嗰啲長期成好快都要去廁所嗰啲人啊？ 唔係，因為咁樣嘅，佢話咧，如果你要去到即係呢一個咧。北京特別你想去天安門嗰度咧，觀看呢一個升旗儀式啦，觀賞呢個盛大嘅閱兵過程啦，咁你梗係人有三急噶，咁你在所難免咧，隔離有啲即係公廁嘅。 係， 而家北京宣布喺國慶期間嚇 封啊！ 唔系封，应该 封唔掂啊，顶唔顺嘅真系，系啦，但大家要留意啦。 三分钟杯面时间， 佢就要有一个咧管理登记嘅办法。 哎呀，即系要 check in 同埋 check out， 系啦， 即系好似你去酒店咁啊，嗱check in 咗，10:02check in 咁。 咩啫？其实唔紧要啦，佢都系面色嘅啫嘛。咁啊，人面面色咁，跟住咪都做自己 样。唔系，而家讲紧系即系未必人面面色，譬如外国嘅来宾咧咁样。 譬如我哋阿林太，最后先我听到阿梁美芬议员，佢哋都要上去噶。咁但可能佢之前未登记人面变色噶嘛， 认唔到佢个样啊？ 认唔到佢，你知靓得滞。咁突然间，如果佢想去厕所，嗱真系嗱，佢而家咧流传呢一个通告咧，我见有几份报纸都有写咧，即系我哋好需要有啲内地嘅朋友咧，双向证实一下。但系咧流传出嚟嘅内容就咁样嘅，各位国庆期间咧，特别系天安门一带嘅公厕咧，如果你要去厕所咧，系要领取一张。预厕所嘅登记表先，首 先 你要先攞张表，唔使申请嘅，要拎你要去嘅时候，咁里边要填写啲咩咧？哇，好惊喎！ 个人资料啦， 系啦，根据佢嗰个所写咧，就要填身份证号码啦、手机号码啦、姓名啦、你嘅性别啦，跟住嗰两项咧。就真系惊啦！嗱，头嗰几项 估计时间，我估下先。你预 咗， 预计你需要几多时间？ 中咗， 系 啦， 边有啲预计？ 有埋，好犀利真系。 真系我所以要就话啦，内地咧成日都话咧嗰啲咩人面辨识啊，各样嘢收集晒你嘅资料啊，你开大开细啊，都话俾人哋知啊。你如果话你开遗式都可以嘅， 但系 一次过两样嚟。 但我唔明白，即系嗱，你话 关你咩事啊？嘛， 系咪即系要系啦？嗰两样嘢， 简单嚟讲，关你咩事？ 嗰个种类同埋时间。其实我问下大家，去咗几十年厕所，有得预计自己去几耐嘅咩？预计唔到噶嘛？ 唔系啦，即系咁嘅，其实都可以嘅。你大概三分钟到时间啦。如果入到个厕格嘅里面， 但我谂即系如果你超时，佢又未话会罚你钱定系咩嘅？咁你写个大概时间啫。 嗱，一来咧，我会咁谂啦吓，以安全。角度嚟睇，咁样个厕所应该唔会容纳到，因为讲紧天安门广场嗰个几十万人噶嘛，咁可能咧 有咁多可能有啲政要嘅朋友， 俾你屙咁，政要都唔会去公厕啦啩？ 我谂系咯， 政要点会去公厕啫？都系惊一般民众 嘅 啫。 其实根本成件事咧，佢想令到啊所有嘅人民同埋你嘅嘉宾咧， 去快啲， 感觉似去咗奥斯卡。点解？我要 奥斯卡 就 系咁 嘅？嗱，唔系，又唔系净系奥斯卡嘅。你谂下嗰啲所有嘅即系大場面嚟噶嘛，係咪國慶喎，係咪？平時嗰啲 artist 咧，咪去啲咩首映又好啊，頒獎禮又好啊，嗰啲咩低胸啊、長裙啊，其實你諗下點樣可以去到廁所？即係如果去廁所嘅話，可能成條裙要除噶喎。 嗰啲人一日都唔飲水噶啦。 未係咯，佢就教我哋嗰啲去到中國嗰啲嘅朋友一樣啊，好似明星啊、荷里活明星嘅待遇一樣啊，就係盡量唔好飲水，盡量唔好去廁所， 係 啦，俾你哋感受下嗱，呢一啲都係做名人嘅辛酸嚟㗎。 可能佢好擔心。大家如果在厕所太耐咧，一嚟就唔知道你会唔会去咗 gathering 啦，可能会惊咧。 其实咁样 mark 埋个， 所以要 mark 咗你。 男厕分男厕，女厕分女厕啊嘛。 不过可能第二咁样嘅，可能佢系一个正面宣传，就系、是。如果个公厕好污糟邋遢嘅，咁你里边梗系唔会逗留好耐啦，系咪先？可能佢因为我哋之前咪讲过，佢里边啲厕所大翻新噶嘛，又靓咗啊，又智能咗啊，又 五 星级，会唔会其实系一种 留恋喺个厕所度？ 即系一种反面宣传，即系等于咧，我哋出场嘅时候，喂唔好影咁耐，喂即系唔好影咁耐，即系要握手要登记，哦冇人嚟嘅， 似嗰啲明星同埋嗰啲暗星去到康城影展，冇人识佢，希望你哋知道死 唔影咁耐，如果要嚟影相要登记嘅，啊点解冇人嘅？嗱，可能佢对。佢哋嘅公厕好有信心，因为我哋好耐冇去啦。可能原来佢哋公厕靓咗好多， 直情里面呢就真係琳琅满目流连忘返，所以佢就要勒令大家呢唔准去咁长。 唔系，但系如果你真系一个亚咁长时间，咁啊真系嗰条队真系水蛇春咁长，大家参与唔到噶噃。 哦，系咯， 同埋 佢惊你呢啲啊，你入到去咧，去就去一次，攞次纸啊，攞一卷。 唔得噶。 所以系啦。 佢而家佢喺嗰啲， 佢要人面辨识嚟 攞次 纸啊嘛， 系咯。 所以可能佢嗰边冇人面辨识，但系就惊阿田呢啲嚟攞优惠。 我又觉得 系咁登记你，喂阿婶你嚟咗五次咯，一分钟内吓。 又系安全嘅问题，佢应该一个都不能少嘅，因为咁如果佢嗰啲好齐齐齐噶嘛，嗰啲 我又觉得唔系安全嘅问题。你讲到人哋嘅厕所好似好危险咁， 唔系啊， 人哋不知几安全啊。 即系费事你哋唔好去咁耐，咁 唔好去咁耐 啊， 即系等个人 消失喺个厕所度。 但系喺门口度登记都要时间噶，会唔会搞到咧登记嗰条队又 好？ 可能佢 先生你快点喎！喂，哎呀，我还没有想好，我等一下我那个排便的种类是排什么？我顶唔顺啦，但是我已经 嗱开 B B 咧就 O K 嘅，你如果开大。系啦，你自己要感觉到咧，你究竟呢个系你恒常每天要做嘅事，定系你突然间吐泻啊，定系便秘啊，都唔同时间。 我哋挤低呢一个题目，因为咧我哋三个都冇机会喺呢个国庆期间可能会去嗰个北京度玩啊嘛。如果我哋有啲听众咧，可能佢呢几日咧就会参与嘅，喂。報一報料啊！如果你真係去完北京咧，因為佢 係幾有趣嘅。 佢而家都冇官方肯證實有幾份報紙流傳咧、哦，又埋身通告。 咁啊，聽日應該都會見到啊。不過唔知係咪咩都可以影相。 係啊，咪真係如果你真係有去公廁，話俾我哋聽，真定假嘅？ 即係天安門嗰個先。 係啦，天安門嗰、那個，如果真嘅話咧，喂，體驗一下究竟即係保安嚴密之後去廁所，你會唔會真係零舍覺得咧？哇，好舒暢。 同埋我都係想知道咧，究竟佢哋會提供幾多個廁所俾咁多人去？ 估就應該多嘅。 多嘅，因為佢都咁多人喺度， 大型活動嚟噶嘛。 係啊。冇理由真系要登记系嘛？ 系要啊，好似。 十点二十分啊，喂，你听紧《风骚快活人》，使唔使去定个厕所先啊？喂。前路横落到后面，寒的心出了，还未跌下来，已化做日流言，梦就要实现。勇望似火箭，愿快线蔓延，差一点飞上天。别有拦截着我，别有妨碍着我，也许我不应该，但是我还未做过。这一世就是错，一转眼亦度过。亲爱的，不要急，坐在后座等我。你说世界靠你占据，就算你想要撤退，没有世界也有我，永远爱你于高速公路里，任大地陷落，日月堕落，仍然相许。末日或末路，亦伴着归去。我说去到哪里就与你爱到哪里，直到世界变作破碎，为了你天国也许没有世界。 生兼宏啊，直上啊！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作为我哋香港非官方正式承认嘅打击小三大联盟永久荣誉主席。桂花 田 女士 系啦，佢唔单止啊，佢仲可以话系国际亲善小姐嘅代表，因为咧，就算去到英国嘅皇室嗰边咧，佢依然系反对嘅。 佢亦都系民间反对，嗰个叫咩名唔记得咗添？ 是但啦， 嗰个阿戴安娜个情敌叫咩话？ 卡米拉， 卡米拉系啊，真系唔够佢熟，真一时唔记得咗。佢都系暗界呢个民间反对卡米拉永久联署人之一，只要系佢自己同自己联署嘅。 有姊妹噶， 好啦，我就想请教一下阿妇联会主席，系啦，系啦，即系打击小三妇联主席， 国际啊， 系啦， 国际， 好犀利啊，劲啊， 即系你系 全球嘅， 系啦，牛津道同埋剑桥老院嗰度啦。请问你觉得咧，打击小三咧，可唔可能系揾一个小四嚟打击佢嘅咧？ 我想讲，我交俾你啊，话晒你权威系咪？ 点解会有个小四？ 小四系咩嚟嘅咧？ 系啦，即系小四，即系第四个啦。 系冇错啦。 男人咁吸引嘅咩吓？ 系啦， 因为之前有电影都系咁样拍摄噶，即 系 个荷里活电影，好似叫做《小三大联盟》咁样噶，即系咧嗰个一对夫妇咁样，发现个老婆见到吓你有小三，跟住发现小三嘅时候吓原来仲有小四，跟住咧就大婆加小三加小四咧一齐去整蛊翻个老公。 系啊， 嗰套喜剧嚟嘅， 喜剧嚟嘅咁样。 而家讲紧嘅就系话咧，当你发觉佢犯咗一个错啦，佢有小三嘅错啊嘛， 系啦。 请问你觉得会唔会揾另外一个错嚟冚住呢个错，就能够解决呢个错咧？ 唔系、啊，你头先想所讲嘅，你发现有小三件，喂咁，其实第一时间会揾咩人帮手？梗系揾姊妹噶嘛， 系 咪？咁但系点解会又从中发现咗小四呢个人？ 嗱，小四会唔会系都系个男士定系个老婆吓？你有小三，我自己都揾一个先嗰种咁样。 小三小四就真系 即系同一个男人 嘅，续合上去嘅。嗱，你听下你嘅意见啦。佢话喺台湾就有个你都知一个新闻， 喺嗰度啊， 系啊，有个老婆。就发现吓有小三啊衰佬咁样啊，咁啊例牌呢啲啊嬲住啦。 系因为佢哋小三如果捉到佢哋嘅时候咧，咁啊即系可以证据啦，甚至离婚啦，咁跟住咧仲可以杀偿噶。 系啦系啦，咁咧佢就揾咗私家侦探帮手，就话可唔可以揾到一啲捉奸嘅罪证啊咁样。咁、那个私家侦探咧就有几个建议嘅，第一我帮当然会帮你跟踪啦，又拍摄啊床底床上咩都影晒啦，嗰、那个都得例牌啊，香港可能都咁做嘅啫。哦，但系佢呢个侦探咧，台湾嘅侦探仔咧好破格噶。佢提出咗个崭新嘅观点，既然佢犯错，不如我哋就揾另外一个错去解决佢呢个错啦。 系， 咁即系点啊？ 我哋慢慢逐层嚟。 我哋不如就， 因为我哋发现佢有小四。 唔系啊，佢揾啊， 佢揾啊， 即系揾一个卧底，揾一个卧底过去引诱佢。 系啦，佢话咧，不如咁样啦。嗱，既然咧佢同你个小三咧咁情投意合啦，咁我哋如果想破坏佢。我哋不如就揾人破坏佢啦，好阴功嘅，要破坏你老公同小三咧，原来唔系由个大婆开始出手嘅， 哎、 因为个大婆就系被破坏嗰个啊嘛， 系啊，因为佢已经冇能力要先有小三啊嘛， 即系阴功个大婆冇能力再破坏翻个老公咧，佢只能够揾小四，学你话斋乔装。揾阿小四就乔装，其实佢真系小四嚟嘅，唔系佢应该系一个普通人嚟嘅。不过你要乔装成为一个小四，埋个男人身， 系 佢就即系个逻辑系话咧，希望个男人咧本来就同个小三好开心，哇见到个小四就确系掂，于是乎咧就会 咁错嘅啲逻辑点解会？ 咁唔系 有冇道理先？嗱，我哋问下大联盟。 我又覺得 你， 因為嗰個係喬裝嚟，而家唔係真噶嘛。 我罷免你啊！ 啱啊，會員大會 罷免你。其實我本身未入會嘅， 俾你交會費，俾你交會費。 奇人之道還是奇人之身，係咪可以咁講啊？ 即係欺騙翻佢感情， 你繼續演繹啦。 係啦，咁啊，梗係要將佢咁樣抽翻嚟出嚟，跟住咧玩完佢，唔係玩完嘅，即係叫做勾引完佢一輪，即係話俾你聽，我其實係喬裝噶，你而家認你自己有第二個啦，係咪啊？咁樣咯。 啊！会员点解唔赞成咧？ 唔系，我觉得如果系嗰个男人真系衰到咁嘅话，见异思迁噶咯，有小四，就算系扮出嚟嘅都好啦，佢都会落闸嘅话，跟住佢即系咁直情叫个大婆，你唔好花钱揾私家侦探啦，留翻啲钱自己用咧，呢、這个男人飞咗佢啦。 错，我飞佢一定要飞嘅，但系我都要炒过佢。 系咪先？你咁样伤害我法，我仲唔去吓？诶、啊， 即系唔想佢有机会系同阿小三可以跟住就相叔相妻咁样。 我抽身、 啊，主席即系主席啊！呢一点我真系谂唔到嘅，系啊，小弟拜服拜服。 咁我想问下， 佢再佢食咩啊？ 咁最后嘅结果，如果咧阿老公冇因为小四嘅关系同小三斩揽嘅话，代唔代表系真爱啊？ 即系 嗱，你考验咗佢 啦 噃， 你 考验咗佢咯， 谂住继续有大婆揽埋个小三，有小四过到嚟嘅话，我未真系享齐人之福，系咪个男士谂会咁做啊？ 唔系啊，但系佢而家小四佢吸引唔到佢， 系啊，去到最后话 破坏唔到啊， 侦探社 你失败啦， 系啊，失败啊，但系钱要照收嘅，佢家个案咧就系钱啊照俾啦，但系效果系冇嘅， 咁即系话嗰个男人好爱个小三咯，个大婆都系叫佢离婚啦，咁样系咪？ 所以我先至话算唔算弄？考反住咧，你不停揾啲诱惑啊、试验啊，俾呢个男人，佢就越行越远，由第一个站去到第五个站、第八个站， 岂有此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在北京国家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上午十点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仪式。较早前，习近平等党及国家领导人到毛主席纪念堂向毛泽东像三鞠躬，瞻仰毛泽东的遗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领超过240人代表团今日前往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等官员朝早抵达机场。港区人大政协委员及其他获邀嘉宾亦都陆续抵达机场，一齐前往北京，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世卫前总干事陈冯富珍、前官员黎栋国、高永文以及余国春、陈振斌、陈勇、叶国谦和张仁良等。另外，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以及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大律师公会前主席谭允之等人，朝早就在北角海关总部对开集合登上旅游巴前往机场。本港楼价连跌三个月，八月跌幅明显较七月扩大。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本港八月私人住宅单位售价指数报389.8，按月下跌近1.4%，跌幅较七月的0.1%显著扩大。指数按年跌1.2%，但今年头八个月楼价仍然系录得近8.5%的升幅。至於8月租金指數報201，是有紀錄以來首次升穿200，按月升 1.6%， 按年升 2.1%， 頭八個月升近 4%。 醫管局表示，截至今早7:30，昨日港島區示威衝突事件一共有48名傷者送院，其中一名女傷者情況嚴重，31人情況穩定，其餘16人已經出院。曾經在多區發起和參與反修例遊行的劉永康和藝人黃宗耀，據報分別在清晨被警員上門拘捕，懷疑他們和7月1日在立法會附近的示威活動有關。民陣副召集人陳浩桓和香港眾志分別透露兩人被捕的消息，兩人都被指涉嫌串謀刑事毀壞及進入會議廳範圍，其中劉永康現拘留在青山警署，黃宗耀就被押往灣仔警署。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炎热和干燥，但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明日和星期三仍然有烟霞。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953点，跌一点，成交金额24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8点，跌三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14点，跌3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百威亚太新上市报28.1，腾讯控股327.8，跌个六；友邦保险73.3，跌7毫；港交所231.4，升4.6。 盈富基金26.85，冇起跌。中国平安89.55，跌3毫。美团点评80.05，跌9.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2，日元107.93，瑞士法郎0.991，澳元0.676，加元1.324，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7.127，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094。日经平均指数报21,780点，跌98点。港金现价报14,00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3.36美元，卖出1,493.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啊，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近住管道入口咧就车多啫。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啦，近住海港政府大楼一段车多，龙尾顺德中心。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小榄上斜屯门啦，小濠湾港珠澳大桥方向人工岛，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就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啊，哦，啊，哦， 听日一定会好天嘅。希望在明天嘛， 希望究竟是什么？见到希望先行动，抑或行动了先有希望？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晚请来岑奥辉、钟耀华，倾下绝望的时候怎样坚持去行动。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7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0-21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署、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是啊，今朝佢讲厕所，我呢个拍档咧，其实咧，我发现佢都几忍得嘅，系啊，因为佢每天翻嚟工作嘅时候，佢都系坐喺个 panel 位啊，真系唔多唔少都要3个钟，我哋真系10点开始，1点完噶嘛。佢有时就话啊，即系佢可一个礼拜可以咧有几日咧，佢都话唔使我去帮手嘅，但系有时咧佢可能饮多咗，即系饮多咗水啫，讲紧咁佢又有一节位咧，佢都需要去。啊！我去啊洗手间位咁啊，咁原来作为一个男人，你系我觉得比较其他咧都几忍得嘅，啱啊咁样，唔使成日去厕所，成日去厕所好烦嘅，因为一周之末咧搵厕所嘥，真系嘥咗几多时间嘅，系唔知点解佢咁忍得嘅，系咪个份人都系咁忍得嘅咧？我哋有请曾志豪。 我啱啱就想讲，你话我对比其他男人算好忍得，你未免太过。对阿华冇信心啦，阿华嘅忍得应该系同你嘅跟得两个简直系并驾齐驱啊！你叫佢跟得你实，佢就梗系忍得你足噶啦。 我话其实你先至系好辛苦、啊。我哋成日话咧吓，即系现实世界就同商业战场两样都系一模一样。点解啊？丛林法则，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讲紧商界啊，咁有冇机会即系同行如敌国？敌国可唔可以签到停火协议嘅咧？有冇可能真系化戾气为祥和咧？系咪下下需要对到行咧？我讲商业世界吓，有机会嘅。嗱，即系大家都系同一个牌子、同一种嘅食物种类啦，都系快餐。麦当当同埋呢一个咧 Burger King 啊，系你知边间啦吓？麦当当同埋 Burger King 咧，咁佢哋两个理论上就应该系即系洗成水火噶啦，食得你个包嘅就咬唔到我嗰啖肉噶啦。咁但系今日佢哋停火，佢哋而家就即系决定咗咧，两个人一齐会停战。咩叫停战呢？嗱，嗰个停战嘅方法系咁样嘅 ，Burger King 咧，佢就会喺嗰一日咧就同大家宣布咧。对唔住，今日咧唔卖嘢啦，唔卖嘢啦，即系唔使嚟卖嘢啦，唔卖乜嘢啊？我哋会停售我哋嗰啲华宝咧一天，你知啦，即系每个快餐有自己旗舰包噶嘛，吓唔卖你嘅华宝啊？咁点啊？然后佢仲呼吁大家咧，佢就话：喂，你如果真系好想食咁大个又有肉嘅又有即系馅嘅包咧，不如你去食麦当当嘅巨无霸啦。哇，喂，你谂下，即系呢个意思。即系无端端有人想去买曼联件波衫，佢同你讲话：喂，今日唔卖啊！喂，支持利物浦啊！喂，你知之前即系球迷大联盟嗰一次咧，大家都觉得已经系奇迹嚟噶啦嘛！即系几个吓、深仇大恨嘅球会，突然间因为有一个更加深仇大恨嘅敌人咧，而大家决定握手言和。咁呢两个汉堡包店系发生咩事呢？原来就咁样嘅。佢话咧，嗱，佢发生喺阿根廷嗰个分店噶，你唔好谂住自己走嚟香港度买吓。佢话咧，麦当劳咧就举行紧一个慈善活动，就话咧当日咧如果每卖出一份嘅巨无霸咧，就会捐出$2咧就俾慈善机构咧就系医疗呢一个癌症作用嘅。咁呢一个喂为咗公益慈善啊嘛，于是乎咧 Burger King 咧佢就响应活动。咁嗱，因为表面上咧就系如果你继续即系卖自己嘅包嘅话咧，有可能就会分減咗咧，人哋买巨无霸嘅机会噶嘛，所以咧佢哋都希望话以身作则。喂，我响应你嘅号召，你同呢一个癌症儿童嘅组织合作嘅话咧，我哋配合你啊！我哋当日就停卖自己旗下最受欢迎嘅华宝，并且唔单止系被动式停卖，仲会主动话：喂，你要买嘅，不如你去嗰度买巨无霸啦。咁样呢个系一个即系仲有个数目统计，因为呢个活动咧就结束咗之后咧，叫做没有华宝的一天。佢哋事后咧仲贴出一个海报咧，就话当日佢哋卖出零份嘅华宝，而麦当当咧就卖出咗咧73,437份嘅巨无霸。呢一笔款项咧就会变成一个捐献嘅年度纪录啦。咁样，咁当然系有人会计数咧，就话喂。会唔会蚀钱呢？其实唔会蚀钱嘅，因为有好多人咧去到居家倾嘅时候咧，就大家计数嘅就话佢唔买嗰个华宝，其实可能佢会转卖其他汉堡咯。因为你都去到嗰个铺头度咯，你点会即系特登空手而回又走去即系隔篱街度揾间麦当当嚟买巨无霸咧？系嘅，你可以如果用一个咧即系计数字嘅角度咧，你可以话系佢都唔会蚀钱噶啦，实冇输噶啦。喂，但系你谂下，虽然佢冇蚀钱啫，不过。佢要响应人哋嘅号召，佢而家系等于咧，即系我哋所谓咧，即系为隔篱对手嘅一个筹款活动，为佢背书。就算你冇真金白银嘅损失咧，有好多嗰啲铺头可能会话：喂，黐线嘅，我做咩要为即系我嘅敌对势力咧，要为佢鼓舞宣传啊？诶，人哋同慈善基金合作，佢咪做到够咯？我唔会睬佢噶。喂，佢可以咁自私咁谂嘅，但系佢哋都愿意咧，就系用呢一种嘅姿态咧，系表示友善，唔卖自己旗下嘅一个包，仲要鼓励大家咧，不如买对家嘅呢个巨无霸。喂，你与其话佢做戏嘅，你不如话佢系做咗一场非常之友善，系真系有一个好正面作用嘅大戏。其实佢哋以前咧都有类似嘅呢一种咧互相宣传嘅活动噶啦，都系为咗公益慈善咧，大家就会话：喂，我唔卖啦，不如你去隔篱嗰度啦。咁样呢个系一个好方法。甚至乎你可以话咧，系一个好态度嚟噶。喂，如果我哋话商业世界同行如敌国，佢都可以为咗一啲共同利益，为咗一啲公义，佢哋系会携手合作嘅话咧，你可以望一望我哋自己身处嘅地方，有冇咁深仇大恨呢？系咪需要真系下下都真系当佢系敌人咁样，将佢置诸死地咧？会唔会都可以好似呢两间铺头咁样？ 我哋会唔会尝试揾出一个公因素咧？会唔会有一啲公义，你都会觉得我哋可以共同去拥抱嘅？停火一天都好啊，下下打到咁多。如果你见到嗰啲红色嘅嘢咧，我希望喺快餐店里边接落薯条度嘅嗰啲番茄汁，我谂咁样大家都会开心好多嘅。风头火势，唔知佢会唔会为咗公义，佢会霸买一日衫？会唔会佢话要将啲衫，不如就捐俾隔篱呢一个永远大婆联盟嘅主席？要买衫嘅就捐俾佢啦。都好难啊，因为佢哋两个嘅身形真系争太远，佢哋好难有公因素。我哋都系揾翻黄耀三出嚟先啦。 我估咧，我呢位拍档即系桂花田啦，佢最唔开心嘅就我嘅身形同佢个仔嘅身形唔似。如果我同佢个仔嘅身形似嘅话咧，佢个仔可以有好多衫执。 佢个女都得嘅，佢女都中意着啲男性嘅打扮嘅。 你个女唔得， 我惊有伤害你，话佢个女都 冇所谓噶。 即系冇，即系 我 keep 得 fit 啫嘛。喂，小童骨架，你估流噶？我话我啊。 第三个 is coming to town。 我如果系你真系仲生嘅话，我送啲新嘅俾佢又点玩？成日都会有一啲嘅题目咧，就话啊一啲好穷嘅家庭嘅悲歌是如何？睇咗个报道咧，就系嚟自台湾嘅。咁你就咁睇嘅时候咧，可能都会话：哎呀，真系几惨！嗱，我都认同噶，因为咧就话有一位嘅高中老师咁样，佢哋咧喺佢任教嘅一个班上面，因为咧就上堂嘅时候咧，老师就叫大家攞手机出嚟咧就上网查资料。不过咧有一位嘅同学仔，因为嘅屋企嘅家境啊比较货穷嘅关系啦，系冇智能手机嘅，跟住呢位老师咧就摆咗个题上网咧，就系、是、话，哎呀，佢见到都觉得好心痛，又唔想见到呢一位嘅同学仔咧，因为屋企啊个家境嘅问题啦，因为冇手机令佢个学习进度落后咗啊，所以咧佢就摆咗上网啊，睇下有冇人啊可以帮到呢一位嘅小朋友，俾部手机佢，方便佢上堂用嘅咁样。嗱，呢个题摆咗上去之后咧，即系两边嘅讨论都好多啦。阿祖自己嘅谂法系就系咁嘅。是不是真的时代不同了呢？我记得我自己呢当年读书的时候，就算读到高中又好大学都好啦，是真的越来越多时间呢会要用即是上网啊去找资料啊各样东西。但是不是真的上堂要用智能手机去找资料，这个是唯一的教学方法呢？还要个老师这样打攞上帮这个小朋友。我想回起即是如果一个教育的源头的话，其实都是想小朋友他们学到嘢啫，系咪？其实学到嘢嘅机会系好多，方法亦都好多噶。系咪一定要用智能手机喺堂上面度揾资料？我真系有一个好大嘅 question mark 嘅。因为讲真，第二样嘢你就话要教啫。我谂而家嘅年轻一代要佢哋上网揾资料呢一样嘢咧，应该老师就唔使教佢哋噶啦。好大可能咧，佢哋系比所有嘅老师咧都做得更加好嘅。如果两个老师真系觉得令到呢位小朋友尴尬，因为佢系全班唯一一个冇智能手机嘅话，其实呢个老师系咪可以试下用其他嘅方法，例如唔用智能手机去揾资料？我记得我哋以前都系派 notes 嘅啫嘛，系咪？又或者同同学去一齐讨论，都可以系一个互相我哋话 brainstorm 嘅一个方法嚟噶嘛。即系如果呢个老师佢担心得咁紧要嘅话，其实会唔会简单啲嚟讲，佢可以用另外一个嘅教学方法，令到小朋友唔好喺课堂以外已经系捉住部电话，攞住部电脑去玩游戏啦，上网啊咁样。喺课堂嘅时候，真系可以由书本咧，由其他嘅同学，又或者由老师身上找到更加多的知识的话，其实这个都可以是一个方法。在台湾方面也有多少的讨论的，即大家都会想回究竟学习的源头是什么，学习是不是一定要跟科技挂钩的呢？是不是什么都要上网查？如果什么都上网查的话，好像这位老师他那个最大的工作又是如何呢？有阵时真系噶，过于便利嘅话咧，反而会令到人咧会用少咗脑，用脑啊去思考嘅。咁我谂呢一点咧，唔单止台湾嘅老师可以谂下啦，其实我谂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嘅朋友，尤其是系家长啊，都可以谂下嘅。啱，你有一部嘅电脑，你知道呢一个咧就系社会上面嘅大趋势嚟嘅。小朋友佢哋学习嘅话咧，走唔甩噶啦。但系除咗用电脑去学习之外，其实有好多嘢系电脑以外、上网以外都可以学得到的，这些的学习可能是更加紧要的。 风头火势呢四个字会讲出一血一汗眼泪啊，唔系一血眼泪，一汗眼泪，点解啊？明明佢放假，我梗系等佢开心啦。但其实我自己都好想放假，不如你带埋我走啊，桂花田。 系嘅。每当别人放假时候，你都好希望能够成为佢嘅行李，一齐可以跟住佢去玩。系啊，我都想。其实你哋每次放假，我咪系一样好羡慕，我都好想一齐放。系啊，一年365日，咁工作日子都多嘅时候，适当时候系要放下假，轻松下嘅。啊！而家大家去买波鞋，系唔系首选都系波鞋街呢？嗱，虽然而家各大商场咧都有运动铺头啦，但系波鞋街咧就比较集中嘅。而早阵子波鞋街佢就重建啊嘛，系咪？两年前完工，仲起埋楼啊，起咗几栋楼添，但。是呢嗰陣呢佢哋市建局呢就話啦，应承咗商场呢里面会有个体育名人馆嘅，但係都好似冇见到有楼，就连啲楼起咗賣埋仲入埋火添。係嘅係嘅係嘅，係有啲慢，但係有心唔怕遲咗两年啫，都好过冇。咁啦，话筹备咗两年设计同埋测试啦安检之后呢，波鞋街商场呢嘅一个叫做体育互动资料馆咧，命名啊叫 Sports Explorer 咁样，咁跟住咧就系喺今个星期四咧就会开放俾市民入场参加啦。咁啊，但系咧就要希望大家咧可以咧就上网预约系就用呢个上网预约系统啦，咁就方便啲。今日咧里面咧哦都几得意噶，咁呢个有啲咩玩咧咁，咁有啲咩睇啊咁。嗱呢个场馆咧2100尺，咁啊又唔系太大嘅，不过喺呢个咁繁华闹市里面咧有个地咁嘅地方俾大家去玩下都 OK 嘅。有游戏区噶噃，咁咧资讯体育资讯区咧同埋名人堂啦，游戏区咧佢就用咗咧啲模拟嘅实景啊。咁其实模拟嘅实景咧都几丰富嘅，因为咧见到佢哋咧。有不同的区域有体感啦，有虚拟实景啦，同埋竞技场嘅。咁佢哋利用咧多媒体嘅嗰啲叫做投影机嘅系统啊，咁模拟咗乜嘢呢？就模拟咗篮球员嘅运动啦，足球员嘅速度协调啦，同埋九宫格跳步训练三种模式嘅。咁做咩呢？佢话咧可以咧，大家如果入去玩嘅时候咧，就会跟随个指令，就可以体验到足球员、篮球员嘅标准动作同埋嗰个步伐嘅。咁另外咧，佢仲有两个嘅游戏区啦，咁就可以体验到咧。滑浪风帆同埋沙滩排球、乒乓球等等嘅一啲活动咧，系点样嘅情况？仲可以咧同呢个星级运动员同场特训，当然都系效果嚟噶啦。咁啊，仲有超过咧，咁佢仲有一个历史馆嘅，咁啊就有超过200张嘅历史图片啦，包括港队喺历届嘅奥运啦、亚运啊等等大型嘅国际赛事里面一啲相啦。咁仲有名人堂咧，就请嚟十几名嘅香港精英运动员嘅代表咧，分享佢哋嘅当中嘅故事嘅，其实有多啲呢啲叫做主题嘅馆咧，俾香港市民咧去参与啦、参加啦，希望大家更加深入了解多啲我哋嘅社区，究竟我哋香港究竟点样运作啊？有啲咩发生紧啊？其实一件好事啊，希望可以咧，即系嚟紧有唔同嘅主题嘅馆，可以咧俾我哋大家深入了解多啲我哋香港，同埋又多啲呢啲咁嘅模拟嘅嘢俾我哋感受下。哦，原来做运动员咁辛苦训练嘅，所以我哋一定要对所有嘅运动员俾啲掌声佢。为香港争光。 如此这般再流泪，不知怎去慰问你。谁叫我？怕问你怎么这般的痛悲，请你不必多解释你不快乐。什么令年月狠狠的对待你？祝福你快乐，再不知多讲些什么。上天终于给你帮助，何日何地或会问句， 你好吗？祝福你快乐，不需不需悲怆，不需不需漂泊，请你不要感到寂寞，亦不懂得快乐有我。这般的疲累，不知怎去爱护你。谁叫我怕令你将一生通通记起？请你不必多解释那些冷漠，唯愿是年月好好的对待你。不需悲怆，不需不需漂泊，请你不要感到寂寞，亦不懂得快乐有我。如此这般的创伤，不知怎去接近你。我意欲说，偏偏不知怎说起。请你且多多体恤我的冷漠，唯愿是年月好好的对待你。祝福你快乐，到底可多到些什么？不需悲怆，不需不需漂泊，请你不要感到寂寞。 是啊，在这个时势好需要送上祝福给每一位的香港朋友啊。他是黄耀明的祝福你快乐啊。他花田呢就有那个环节叫什么小确幸啊嘛。是 星期二。 你应该真的要参考一下这位嫲嫲的方法。 這個、 不知道你有冇睇到咧？你都睇咗啦，系嘛？系咯。 做咗啲咩啊？ 呢、這个妈妈真系吓死你！ 我想问下，用唔用得着嘅啫？其实， 其实我真系唔好明佢个方法。 系啊， 系啊。不过就原来佢话用咗好多年咯， 即系 吓死佢。佢用咗家中里面一个家庭电器， 系冇错。 咁咧，佢就爱嚟煮嘢食俾佢嗰个屋企人。 我哋 冇睇呢个新闻啊！ 我提示佢屋企嘅家庭电器咧，就系括弧非厨房用具。 O K， 呢个系最大嘅一个提示。 厨房用具，但系通常都摆喺厨房噶嘛。 我通常摆喺厨房嘅， 系啊系啊，通常都系。 我头先谂起风扇嘅，会唔会攞个扇叶嚟炒饭啊？即系咁样。 你去呢个方向谂一啲都冇错啊。咩叫家有一老如一宝咧？阿婆咧、阿嫲咧，呢啲真系民间智慧喎。 我想同清洁嘅嘢有冇关系？ 有 真系有，都系一个技巧嘅。 佢唔攞嗰个。我哋炒餸未有個鑊鏟咁樣 嘅， 但我哋通常都有一啲嘢係攞嚟洗噶嘛，即係洗個鑊啊嗰啲咧，佢咪攞嗰啲嚟做鑊鏟啊？ 咁嗰個嘢都實即係叫做係清潔嘅廚房用具啊。但 係 頭先我哋所講嗰樣嘢係 廚房無關嘅， 同煮嘢食係無關。 我覺得我哋應該快啲開出嚟，然後大家研究下咧，究竟係點用嘅。咁我哋咪有陣時要係咪叫飛水啊？嗰啲叫做要飛一飛水 燒雞 嚇，燒雞飛水就正常啦。阿婆婆嫌燒雞飛水唔夠力啊，費事自己熬啊，佢擺咗落洗衣機度飛水。 佢摆啲咩入洗衣机度飞上去？ 即系譬如 食材啫嘛， 系啊，即系佢要有啲嘢，有啲食物咧，譬如你叫做过叫做出水，咁你想擎干水或者整走啲水，即系要脱干啲水啦。咁觉得就咁擎咧水唔够嘅，咁唔够力啦，同埋可能自己唔够啦，总之仲有啲嘅，咁咪就将。 啲食物摆咗落去个洗衫袋里面。 系。 跟住咧就摆落去 洗 衣机 度揈一揈。 洗衣机有一个叫揈干水嘅功能，佢就喺度揈。 嗱，佢举咗个例子嘅，佢话咧阿婆咧啱啱就准备咧猴头菇嚟煮蛋。 啲猴头菇揸极水都好似仲有水咁啊！ 佢就话咧。佢系攞住个洗衣袋装猴头菇，仲要喺里面打咗好多只蛋，先摆落个洗衣机度。跟住佢仲话啦，而家已经收咗汁啦，收咗汁系咪即系 佢 欠收咗？ 系啦 系 啦， 系 啊！ 佢话洗衣机脱水，仲同呢一个网民咧系佢个孙女嚟。佢话你细个已经系食呢啲嘅， 你 知咩？ 你食大噶啦， 唔系咁。我都唔知讲咩好啊！我想讲真系， 真系唔知讲咩好。 跟住 你唔可以话呢位阿 Auntie 错晒噶，因为佢真系达到佢想要嗰个标噶。 最惨系咩啊？有网民回应佢话：我屋企都系 吓， 我屋企个阿妈整泡菜系攞洗衣机嚟整嘅。我唔明个洗衣机点解可以我嚟咁样飞水？ 唔好你咁传啊！啲阿妈睇到就咦有样学样。 系啊，佢话用呢个方法噶嗱， 我觉得十一点翻嚟系 要 讲多少少啊，真系。 吹轻微至和缓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听日同埋星期三仍然有烟霞。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15点，升59点，成交金额2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3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95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跌5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百威亚太新上市报28.3，腾讯控股329.2，跌2毫，盈富基金26.85，冇起跌。美团点评79.8，跌2.2，港交所231.6，升4.8。友邦保险73.55，跌4.5。中国平安89.9，升5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1，英镑9.634，瑞士法郎7.91，澳元5.298，加元5.923，新西兰元4.91，欧元8.5721。每百日元对港元7.2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794。日经平均指数报21,780点，跌98点。港金现价报14,00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24美元，卖出1,492.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大涌道方向愉景新城啦，近住沙咀道有坏车阻路啊，影响到一带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就系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啦，沙咀道对开有坏车阻路。另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咧，慢线坏车都仲未拖走嘅，而家去油塘方向挤塞，龙尾去到丽晶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咧，慢线有坏车，龙尾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海港政府大楼一段都仲是慢车，龙尾就接近顺德中心。另外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啱啱收到最新交通消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慢线坏车拖走咗啦，而家龙尾都仲系好长嘅，排到去丽晶花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50牌方向深圳湾。小豪湾港珠澳大桥方向人工岛，葵涌道马嘉烈桥底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部lift翻新咗，仲有闭路电视同对讲机添。 唔单止外表优化咗，好多你哋睇唔到嘅组件都优化咗，令我哋部lift更安全、可靠同舒适。 部 lift 超过廿年，唔使换过都好似新嘅一样。 快啲联络注册承办商优化升降机啦！合资格嘅业主仲可以申请政府资助。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延续我哋十一点话题之前咧 ，up up 天气先，因为哇又有酷热天气警告咧，哇真系明明秋天噶嘛， 啊、 但系呢只秋老虎好似唔够呢一个即系夏日神龙犀利喎，真系。 你唔见呢排诶呢及诶呢两日咧，嗰啲天气咧，个空气指数咧好鬼污浊啊，好多 系啊系啊系啊，琴日一出到嚟嘅时候咧、啊，直情系真系天阴阴灰暗暗，夜半惊魂。 我开头我今朝喺屋企咧，以为啊屋企个窗咁污糟嘅，因为望出去嗰阵时咧蒙噶， 定系你有冇捽眼啊？ 跟住我发觉， 即系以为自己只眼。 唔係，我以為係嗰誒窗污糟，跟住打開咗個窗之後咧，就發現，咦，原來唔係個窗污糟， 係 出面個空氣即係比較污濁啊！所以呢個都要同大家講啊嚇，嗱，氣温咧就32度，相對濕度咧54%嘅，酷熱天氣。天气警告生效咗嘅，而呢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而家咧就6至8，系去到甚高嘅水平啊！大家留意住。 系啊，冇错啦。咁头先我哋32度气温啦，十一点前我哋讲到咧，就话有啲即系嗰个台湾嘅阿妈咧，嗰啲婆婆啊，有啲民间智慧咧，攞洗衣机咧嚟脱水啦，又话整猴头菇捞啲蛋汁落去咧，佢话喂你个收汁收得好好啊咁样，咁最恐怖咧就系你以为系一个啦，但系原来隔篱有啲网友回应就话 我 屋企。 都系 整泡菜添，佢冇详细讲点整，但我唔明白嗰个洗衣机点整泡菜咧。 唔系啊，个泡菜，因为佢要点解要净系脱水功能咧？佢唔系嚟洗水啊嘛。脱水嚟讲，真系揈到个好干啊！因为可能佢啲食物咧，如果有啲水分喺度，会影响啲质素嘅。咁但系咧，但系可能用好多日咧，先至可以整到佢好干。咁但系又唔符合呢个叫卫生嗰个程度。 其实我想话， 所以佢就揈佢咯，呢个系最好。 系有一个嘅小嘅。儀器其實呢個都係生活小確幸， 應該 係 啊， 係本身有一個儀器可以幫到 嘅， 係啦，因為咧，譬如我屋企有陣時會食沙律嘅咁樣，即係可能大家都會做啦，係咪？有個。呢咧 有個圓咕碌好大嘅， 係啦，你咧就 曲奇嘅餅罐高身啲， 少少係高身嘅曲奇餅罐，佢就有兩層嘅，入邊嗰層咧就即係有啲窿嘅，咁你就擺咗你嘅沙律菜入去，即係擺咗個筲箕，跟住你咧你吸咗之後咧，你喺上面度擰嘅時候咧，佢可以高速地，其實真係有少少似嗰個洗衣機嘅原理嘅， 佢都係一個 離心力咁樣咧，係啦，就飛曬啲水出嚟嘅時候咧，咁跟住咧就會乾身啲咁樣就可以食到個沙律咯， 飛曬啫，佢都喺嗰個兜裏邊。 沙律要 跟住你 倒 翻嗰啲咁咪得咯，有噶，我本身都唔知道有朋友嚟，佢话诶我买一个俾你啦，呢、這个咪好咯。跟住我就即系所有飞碎嘅嘢我都要用佢，因为跟住你可以好简单地就可以清洁到啊嘛。 系，同埋真系嗰个系处理食物啊嘛。 系， 因为你喺个洗衣机成日都话个洗衣机里面邋遢到无伦噶嘛。 系啊，但系点处理啊？ 你又食物又洗衫， 系啊， 系咯。 佢嗰个网民咧，点解觉得崩溃咧？佢话。呢、這個洗衣機嗰個脱水功能，可能喺一個鐘前就脱緊我隻襪嘅脱水， 係 而家就脱緊啲食物。 喂， 但係佢話啊， 差唔多啫，差個字啫。 佢話食多 成話， 食多咁大又冇事喎、 啊。咁啊，真係唔使驚咯。 係啦， 我估嗰啲長者咧，佢哋有咁樣嘅諗法都係，咁洗衣機都係洗乾淨啲嘢啫嘛。 係啊，我諗係咁嘅意思啊。 你使乜咁擔心啊？咁樣 咁，但係有化學嘢喺度噶嘛，即係 咁咪要洗多幾次水咯。咁跟住咧，我就即刻諗起咧。以前我成日睇嗰啲咧纪录片咧，佢介绍西藏旅游特辑嘅时候咧，我都见过有一幕，我一路都冇将佢同头先单新闻联结起嚟。我而家终于咧确认咗，即刻上网再查一查咧。西藏你睇嗰啲风光纪录片咧，你成日都会见到啊，喺呢一个嘅草原上面，我哋嘅藏民同胞，佢哋就攞住一支好长嘅木桶喺度撩下撩下，然后就打开部洗衣机。將啲嘢倒咗落去嗰個攪水桶嗰度，然後就攞嗰度嚟製作佢哋嘅酥油茶同埋佢哋嗰啲糌粑，即係嗰啲咧好似一團麵粉啊咁樣，佢哋嗰啲主食嚟嘅。嗰陣時我睇嘅時候咧，我應該都好奇怪，就係佢好多紀錄片都係咁樣嘅，佢會將啲嘢倒落去咧，就啱啱好個攪拌桶嗰個位度咧。 其實即係個大型攪拌機咯。 冇錯，咁但係佢仲有碌好長嘅攪拌棍嘅喎，攪咩棍都喺曬度喎，即係 咧好长地拖棍咁样咧，因为如果佢就咁劈落去咧，佢都仲要猜两下。原来佢话咧啲藏民咧就真系利用呢一个洗衣机隔篱呢一个咧洗衣桶嘅功能咧，就系爱嚟做佢哋嗰个好大型嘅搅拌，因为佢哋个量好多啊。 系， 佢哋要倒啲奶啊。 应该系专用噶啦，咁唔会再攞嚟洗衫噶啦，系嘛？ 我又唔知道、 啊。有阵时 阿婆婆整完猴头菇都继续同个孙女脱袜、啊，系咪先？ 掂啊就嚟， 系咪先？ 因为佢揈咧又真系揈得几快嘅， 好犀利噶。 因为啲洗衣机咧，即系你最少都有几公升，即系几 kg 嘅个量喺度噶嘛，最少都 系啊。所以佢话咧，佢哋就会 即系我哋打食物啊， 将啲酥油啦，加埋啲盐啦，加埋啲蛋咧，佢就会倒落去搅拌。咁即系其实等于我哋攞搅拌机咯。 唔系，但系其实我想话佢哋有啲孔，即系嗰个洗衣机个桶里面好多窿噶嘛，咁样漏咗。 我怀疑佢应该已经系攞埋一个容器咧装埋落去，即系我睇唔到内部，但系你见到。 总之我哋阿妈同我哋工人姐姐唔系咁做嘅话，应该就放下心头大石啦。 系喎，你会唔会爱嚟 upgrade 下你嘅生活小确幸咧？ 专门洗衣机可以用嚟做咩？ 系啦，下次你不如试下用电风扇嚟切菜啊！真系， 风扇系可以吹凉嗰啲汤，冇咁热嘅。 咁啊系，好过攞口水吹咯。 咪就 系 咯。 最终苏醒先，Beyond 继续沉醉。 我哋搵到嘅资料，原来洗衣机好多用途， 真系吓死我哋！真系咧，原来佢话咧试过大陆咧有一个厨神争霸战咧，嗱，当然佢特登玩嘅。 哦， okay, 但 系 佢话咧用洗衣机仲系大眼仔嗰只，我唔知有冇分别啦。大眼仔同直筒式喺佢玩呢个游戏里边，总之个大眼仔佢煮鸡汤。 点煮啊？ 咁咧就好简单嘅啫，佢将啲材料咧，头先我啱啱睇完咧，佢就有嗰啲咩猪肉啦，有薯仔啦，有嗰啲咩啊？ 鸡肉咧、 啊、 应该会有， 定唔知捞埋，总之有啲配料啦、啊，总之一抽嘢啦，黄色嗰只白果咯，系咪啊？ 一粒 是但啦，一粒粒嗰啲啦，腐竹坦糖水嗰粒嘢 系白果咯， 佢捞埋落去，咁然后攞埋鸡汤啦，倒埋落去嗰个洗衣机里边咧，最紧要就系教咩咧？教暖水。因为佢而家有啲系高温， 我以为攞嚟搅拌啫。 佢系搅拌啦，佢作成煮埋啊，95度，佢有得教水温噶嘛？95度水温，跟住然后咧就 set 埋几多转，最紧要咧佢话一定要 set 一个掣咧就免排水啊，即系你 唔好飞 掣啦。系啊，因为佢就冇樽 渣。 系啦，咁佢跟住 咧，咁佢揈唔揈啊？我想 揈啊，揈啊，点会唔揈啫？ 嗰只鸡喺埋里边噶？ 佢有啲鸡肉啊、猪肉啊嗰啲咯。其实 我谂咪切咗件嘅。 你咁大个洗衣机，你真系揈到噶、 啊？其实咧，成日都话 佢 出嚟啊。 然后佢话咧，佢揈咗5分钟之后咧，冇仪器啊，佢就咁怼落去噶咋。 佢就咁怼落去，打开嗰个嘢，然后就摆啲鸡汤倒晒落嗰个洗衣桶里边噶。 流晒咯， 佢就话佢免排水就唔会倒出嚟。 哦， 咁然后 要倒多啲鸡汤。 然后佢仲咧五分钟之后咧摸一摸出边咧，佢话开始暖啦，因为95度嘛。 系啊系啊。 咁然后佢又教咗几多百转，跟住咧佢最后咧就话 咁点样滗翻嗰啲汤出嚟咧？请问 咁咪打开你见到佢噶？打嗰个嘢， 滗汤啊！ 我只能够话咧， 我想话咧，嗰成日咪话咧， 好惊啊！ 见到有啲人咧，煮呢个辣椒油咧，咪成日攞好大镬铲去铲嚟啊，咁摇啊，或者整牛腩汤嗰啲咧，整鸡汤啊嗰啲，咁大家真系可以利用下呢、這个。即 系鼓励人啊！ 入一个好大嘅洗衣机，咁当然咧，佢要一个有个桶嚟装食物嘅桶，咪即系佢要转嗰个功能啫嘛， 得噶。我哋如果有机会问下嗰啲家事达人咧，其实咁样洗完之后咧， 点咧吓？ 洗衣机仲用唔用得嘅咧吓？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如果头先咧，即系我哋讲紧咧，用洗衣机就用做嚟做其他用途，大家都觉得几匪夷所思啦，系咪？呢一单嘅新闻喺香港发生嘅，喺柴湾度出现。 柴湾， 我睇到之后咧，我都觉得唔系啊，话咁样嘅情况都会有咁样。嗱，如果即系大家利是，有人走咗，屋企人走咗，咁会有英雄宴噶嘛？ 系啊，冇错，系。 咁啊，大家都会知道啊，可能大家心情又会唔好啊，各样嘢。冇谂过喺搞英雄宴嘅时候，嗰、那个收费，原来都会令到你觉得你有冇搞错啊？咁样， 你真系发死人财。 系 嗱，简单嚟讲可以咁样讲嘅啦。话说就系咁样嘅，有一位咧嘅香港嘅朋友，佢咧就系喺呢个柴湾嗰边嘅一间酒楼，就谂住咧摆两围嘅英雄宴咁样。咁大家都即系知道啦，如果有亲人嚟咗世嘅话咧，其实心情都唔会点好噶啦。咁系咪？ 冇错。 亦都冇谂过咧，如果我要搞英雄宴嘅时候咧，竟然可能有一啲嘅漏洞，令到嗰个酒楼咧就疑似，因为而家咧都系单方面见到嗰啲亲人，佢哋咁讲嘅啫，就濫收咗費用，嗰、那個濫收嘅費用咧就嚟自於我哋本身，即係我諗住係擺兩圍嘅，咁有幾多嘅朋友咁樣啦，傾咗嗰個價錢同埋收嗰個價錢唔一樣，當然係收多咗啦， 收咁多收多咗好多， 可能傾好數一千蚊埋單就兩千啊， 類似呢一個方向啦，因為係咁樣嘅成件事，即係個細節就係咁嘅。嗰位朋友咧要知道要擺英雄宴嘅時候咧，因為佢就未肯定啊，究竟有幾 多 人會出席，所以咧佢就講咗噶啦，我哋大約係兩圍啦咁樣，咁亦都有講到咧，可能我哋有一圍咧係需要去到15個人嘅咁樣，咁啊酒樓都有講到嘅，就話如果15個人嘅話要加錢嘅喎咁樣， 咁定啦，大家都明白。 呢一點咧，即係嗰個香港人啦，佢其實佢覺得係冇問題嘅，即係大家咧就但係本身就一個口頭上面嘅承諾，就係話如果多人嘅話就加錢啦。咁如果係一樣都係十二人以內嘅話咧，麻煩你就收翻一圍，因為一圍就預十二人啊嘛，嗰個價錢就 好啱數啊。其實度度都係咁噶啦，係咪？ 不過咧，嗰個問題就係呢一個佢哋口頭協議就冇寫低到。系啦，咁因为佢亦都有讲过话，可能我会变十五个人噶嘛，咁样 啲嘢边使写低噶？你就算而家你出去订呢、這个食乜嘢饭都好啦，你端午节啊、中秋节食饭，你都系咁。譬如预十二个，咁一围就系十二个啦，大家肯定系供应噶啦。咁就算你得十个人嘅，咁你咪即系如果你睇你系咪都愿意俾埋嗰两位，系即系嗰一围嘅钱， 系 咪？ 就算系我会话 人，你咪加钱。 有阵时咧，如果系譬如你有14个人咁样啦，我哋我唔係一定係英雄宴啦，我哋一家人出去食飯咁樣，可能當中有幾個小朋友嘅話咧，你就算話我唔使加餸啦，唔使加人，即係除非佢係逐個人頭計 啦 嚇。如果唔係嘅話，你加茶位嘅話，其實12个人咧夠我哋食，即係佢都唔會收額外嘅錢噶嘛，理應係咁樣噶嘛，係咪？咁今次咧佢就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啦。第一樣嘢發生咗咩事咧？就本身傾呢個英雄宴嘅時候有菜單噶嘛，係喺個菜單裏面咧，其中一道菜咧就話叫做翡翠蝦球咁樣嘅，即係有蝦球啦，咁係咪？跟住咧經理咧就同咗阿樓主就咁樣講嘅，就係話喂，不如咁樣啊，用新鮮海蝦食白灼蝦，改一改個餸啊，咁就要多收480蚊。 嘅咁樣，就已經將咧原本12人嘅酒席咧就由2660蚊變成3140蚊啦咁樣。咁開頭咧其實個樓主都覺得咧其實唔係一定有咁樣嘅需要嘅。如果你真係覺得改會好啲嘅話，不如我減另外一道菜啊咁樣。即係佢哋已經有一啲嘅討論喺度噶啦。咁但係最終咧，阿樓主咧佢都決定咗好啦好啦好啦，咁你話咁就咁啦，即係 480蚊食個海蝦好貴喎， 我 想話。 我又唔問下介紹行程啦，即係又加咗錢啦咁樣。但我覺得呢、這個因為個樓主係應承嘅，咁我又覺得佢哋大家互相即係個合作係咁樣啦，係咪？咁又冇問題嘅。咁啊，亦都話啦，如果需要咧，再加咗人數變咗15人一席嘅話咧，個菜嘅份量要多咗噶嘛，咁啊變咗3280蚊啦。嗱，我覺得呢個都合理嘅，因為你即係多咗人數，可能人哋嘅成本都會高咗咁樣啦。不過，第一樣嘢發生嘅咧，就係喺呢個英雄宴設宴之前一日，就係呢一位樓主佢就去 order 啦，跟住佢個媽媽就去嗰間酒樓度飲茶。嗱，去到嗰度飲茶，我估佢哋可能都係街坊生意，都喺嗰頭度住開咁樣噶啦。去飲茶嗰陣時咧，阿經理就同阿媽媽講咯，就話：哎呀，我哋要洗嗰個魚缸，所以咧，我哋聽日咧冇海蝦供應。 哇！突然間冇咗， 佢就問。我用急冻虾，你介唔介意啊？ 减钱啦，减钱 啦。呢个系佢第一个嘅问题。 咁即系 还 原基本部咯。佢原本系咩虾球都系嗰啲急冻虾嚟噶啦。 系啦，嗱，但系咁嗱，系啦，咁就用翻急冻虾啦，但系就收咗你多钱啦。 突然间我拎咗啲虾呀，系咪先？ 系啦，咁但系咧，阿楼主知道咗，因为妈妈同佢讲啊嘛，佢就第一步已经话。我唔同意呢个做法，跟住就话啦，如果你真係冇你个鱼缸要洗啫，咁你咪去街市买新鲜虾囉。因为我畀緊个钱係你话係新鲜白灼虾嘛， 咪 是 打一样嘅啫，呢 系 就回水。係 啦， 係啦，你一系就话知你自己即刻养一隻出嚟啊。 俾唔到新鲜虾，咁你咪变返原本嘅冻虾，你咪减返嗰笔，系啊，因为我嗰个 冇问题 噶。 系啦，嗱，咁后屘咧个经理系应承咗嘅，冇问题，我帮你处理呢样嘢啦。 即系 减 翻个 唔係 啊，我 幫你捉 只 捉只新鮮嘅，冇問題，捉啦。 咁係啊，呢個都係嗰個合約之前嘅，即係大家應承咗係咁樣啦。點知到咗英雄宴嗰日咧，最終咧就係 冇 15人一圍嘅，同啲蝦無關，冇唔關，冇15人一圍，最終每一圍咧坐咗11个人嘅啫。其實嗰個朝頭早咧，事主當日咧已經係同咗經理嗰邊講噶啦，唔使加位噶啦，因為我哋係每一圍11个人啫，總共就2圍，22个人嘅啫，咁即係唔會收15人嘅錢啦，係咪？你應係咪？ 200啦。 點知後屘咧喺佢哋食。完嘢要埋單嘅時候咧，當事人咧就發現個收據價錢咧就係總共收咗2圍，都係15人嘅價錢，總共咧就收多咗600蚊嘅。喺嗰陣時咧，其實佢已經咧就即刻攞咗當日個菜單嗰張紙咧去問翻個經理噶啦。喂，嗰個菜單張紙係咁寫嘅，你一圍係幾多錢嘅？點解而家會收多咗600蚊咧？就覺得咧呢個係對方呢位經理咧臨時反口啊。 係啦，咁你咪叫佢褪翻咯。有時我哋對單都唔啱嘅時候，佢會改翻噶嘛。 不過佢唔肯改咧。 嚇，唔肯改？ 佢係唔肯改？ 點解唔肯改啊？ 因為咧佢就嗰個經理咧就臨時反口話，當日嘅定價係唔算數嘅。所以就令到呢个当事人非常之嬲啦。 当日定价唔算数、啊， 即系讲咗唔算数。 即系因为所以我就话， 当日嘅定价已经系一份历史文件啦，而家已经系冇咗承诺嘅效力啦。 而家讲计人头啊嘛，咩定价 唔 系 其实计一围嘅。咁佢话开头就倾就话，如果加人嘅话就要收呢个钱啦。但 系 最终冇加到人，你咪收应该收翻原本个钱咯。 系咯。 但佢就话当日嗰个口头协议已经唔算数，佢会照收加多咗呢600蚊咯。咁最终你谂下，其实心情已经唔好啦。英雄宴之后系咪 咩事啊？ 嗰个当事人咧就决定好，佢就真系有少少尴尬啊！佢要攞埋可能冇遇到咁多嘅现金定系点样啦？佢要即刻咧攞当时嘅一啲嘅白金咧、 啊， 就去俾钱， 定系佢特登 硬食咗呢啲滥收嘅费用， 定系佢特登俾佢睇啊？好啊，你收咯，咪收我啲白金钱咯，咁样俾人哋啊！ 其实老老实实啦，佢酒楼点会介意啫？佢开得英雄宴嘅，其实即系同丧事有关嘅啦、你用白金定白金卡碌，佢都系照袋落袋嘅啫嘛。 我系要多收你600。喂，其实应该滥收，我觉得应该有权俾，咪报警咯、 啊。唔系，我觉得喺呢啲情况咧、你话一般我哋喺飲食呢啲嘅生意上面咧，成日俾人哋有呢啲咬数滥收咧，都已经系即系你都唔当系。 怪事啊， 系 你偶然都会有噶啦嘛。不过我觉得最离谱就系咧，因为喺呢啲即系特别嘅宴席上面咧， 认同 边有人有心机或者你好意思去掠佢水啫。 系咯， 其实最惨系呢个啫嘛。喂，你话平时我哋三个好人好者咧，阿田同你死过啦，由一蚊同你数到一百蚊，逐单 多个茶位我都会 check 啊。 系啦， 明明十二个你收咗十三个。 但系而家讲紧嘅就系人哋走咗人，咁你正有人离世，你唔系谂住要个事主就系咧，仲要金睛火眼同你逐个 check 逐个对系嘛？我话。怀疑咧，佢哋应该都系搏咧，搏大雾，你都唔会有心情噶啦。 可能 你俾1000、1000、5000、5000，就算你觉得条数唔对路咧，可能你都唔想，即系都冇嗰个心机再拗啊。有佢走咗路。 唔系，虽然你话即系唔开心， 我估佢哋 系咁样啫。仲有个精明嘅人咧喺度做呢啲事嘅。 唔系，或者我嗱，比着我就一定我本身已经喺呢一方面唔够精明噶啦。其次嘅就系喺呢个时候，我冇谂过你会有一个唔好嘅心肠去收多钱噶嘛。所以呢一个嘅意识会减低噶。 我之前睇过咧。佢有關英雄宴好多嗰啲爭執咧，有幾款嘅，即係好多款咧，應該咁講，有啲都係錢銀啊咁樣咧。但有一個咧，可能就即係大家少聽啲咧，佢就話英雄宴就變咗解胃酒， 係 嚇打到咁樣， 有咩唔同咧？ 我真係唔識啊，對 唔 住，我以為係一樣嘅添。 一個食素咯， 唔係， 係咪啊？ 英雄宴變咗解胃酒，我哋一間翻嚟可以揭曉，究竟有咩唔同咧？原来争好远嘅，因为佢真系成为新闻投诉，最后即系酒楼都要话系唔好意思搞错咗，不过咁啊点啊？ 他反对就反对，亦都跟你爱下去，犹如在大战炮火里，毫无惧色冲过去，谁狂怒？谁拦路？谁话我功衰不登对？无能力与霸权比赛，还是可比他多老几岁？二百年后再一起，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团圆或者晚了也过十年。换个时代再一起，等荆棘满途全枯死，这盼望很悠长，亦决心等到你，等得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领超过240人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特区政府今朝公布国庆观礼团名单，林郑月娥担任团长，中联办主任王志文担任顾问，多位商界人士都有获邀，包括中华电力主席米高加道里、怡和控股常务董事班哲明、海瑟克同埋太古地产前主席简基富。在名单中亦有多名法律界人士获邀，包括终审法院现任首席法官马道立、前任首席法官李国能、高等法院上诉庭副庭长杨振权、前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大律师公会前主席谭允之。本港楼价连跌三个月，八月跌幅明显较七月扩大。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本港八月私人住宅单位售价指数报389.8，按月下跌近1.4%，跌幅较七月嘅0.1%显著扩大。指数按年跌1.2%，但今年头八个月楼价仍然录得近8.5%嘅升幅。至于八月租金指数报201，系有纪录以嚟首次升穿200，按月升1.6%，按年升2.1%，头八个月升近4%。 金管局总裁陈德霖即将卸任，今日最后一日翻工。陈德霖见记者时话：近几个月社会出现动荡，对好多正常经济同商业活动都有影响，但本港嘅金融同货币系统仍然有好稳健同运作正常。咁样系有赖金管局过去长时间努力打好根基，做好应对震荡嘅准备。佢又话：现时系好适合退休嘅时间，对退休生活充满期盼，但会做啲乜嘢就暂时未有具体打算。陈德霖话：任内最难忘系2009年嘅第一日履新，同今日最后一日翻工，对于一齐共事十几二十年嘅同事感到依依不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实政原创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暴力人士只不再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会继续找理由挑人，让各国政府关注并干扰香港事务，他感到非常失望。田北辰表示，谁是谁非由法官决定，相信长远需要进行独立调查，但质疑示威者是想搞乱香港，真正议题是争取有公民提名的真普选，会透过挑衅警方争取支持。他又说，社区对话有用是政府必然要做的事，至于政府是否有能力自行决定回应内容，交由大家思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酷热同干燥，亦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听日同星期三仍然有烟霞。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94点，升39点，成交金额33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89点，跌5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百威亚太新上市报28.6，腾讯控股328.6，跌8毫；盈富基金26.85，冇起跌。港交所230.6，升3.8；友邦保险73.55，跌4.5。美团点评80蚊，跌1蚊；中国平安89.75，跌1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系7.841，日元107.93，瑞士法郎0.991，澳元0.676，加元1.324，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7.124，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94。日经平均指数报21,756点，跌122点。港金现价报13,97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19美元，卖出1,492.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中环的龙和道去回铜锣湾方向都是车多。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50牌方向深圳湾、小濠湾港珠澳大桥方向人工岛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快揭晓啊！究竟即系英雄宴真系好阴公嘅，咁样都会有个争拗咧。佢话原来试过有一年咧，有一个事主咧食饭嘅时候咧，佢系订英雄宴嘅， 系 点知咧之前已经甩甩流流，譬如话竟然同佢讲唔包白饭啦，跟住佢已经好兴噶啦。咁去到最尾咧，佢发现喂大佬，点解变咗解胃酒嘅？我系英雄宴嚟嘅，好啦，有咩唔同咧？原来佢话咧。两样都系同丧事有关嘅，咁但系咧个英雄宴咧就系、是、办完所有丧事之后，系所有除低咗个校服之后咧一齐食嘅，就象征白事已经完结。咁咧所以佢话一般英雄宴咧系可以有八道餸嘅双数，头先阿天讲得啱嘅，取佢好事成双嘅意思。咁咧但系解胃酒咧就系喺先人譬如落葬或者火化之后。未完嘅，仲有法事跟尾嘅，可能仲会系咪要打堂斋啊，或者仲要点样出殡，仲有啲嘢啦。佢话亲人仲未除低佢嘅校服，佢话由于白事仲未完结，所以解胃酒咧 系食七度 七度嘅啫。佢话重点咧就系不能够成双，如果唔系就俾人哋有一种咧白事成双嘅感觉。 再嚟一次， 咁有啲嘅长者，唔好话长者啦，好多人都可能会觉得比较避忌噶。 系啦，咁所以咧，佢话当时咧，佢明明订英雄宴，点知变咗解胃酒咧？咁即系嗰个唔吉利嘅程度，即系你好似话俾人哋听，喂未完噶， 你吉咗就我啊， 系啊，你以为你已经完晒，谂住系食一个八道餸嘅就完结，点知就七道冇，唔再嚟咯，咁咪即系话代表。你仲有噶，你未完噶，哇！ 再嚟再嚟， 即系你话佢嗰个嗰、那个心几硬咧？当日呢啲即系投诉啲朋友， 同埋解胃酒通常都系食素同埋食七度噶嘛，即系嚟晒普遍坐得咁紧要噶。 系啊，所以即系香港啊，不过呢啲都系即系之前发生嘅，但系证明咧就系嗰样，平时饮食有拗叫，你都一肚气噶啦。不过都仲有余力同佢拗。哇！你围佢喺呢啲场合，喂，可唔可以有翻少少职业道德？我冇话你特登嗌佢， 专心啲、专业啲嗬。如果即系尤其是处理紧呢啲叫英雄或者解胃酒嘅啲事情， 系啊，即系如果唔知道个分别嘅话咧，喂，即系问下嗰啲即系相关业界人士，上网一揾都揾到噶啦。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系咪已经满足唔到你讲八卦嘢嘅需要呢？你系咪觉得两个人已经唔够喉，想多啲人一齐讲是非啊？ 好热啊！ 好深入啊！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星期一。广播到人妻信箱啊！呢个 case 咧真系太过人妻阴公猪咯，自己刚刚就做完个手术，唔方便喐嚟喐去，希望个老公帮手照顾下自己啦。结果就等阿人妻、人夫同埋阿庞伯讲过你知啦。我哋而家去到现场啊！ 哎哟， 你又嚟打尖啦？ 我哎哟， 记唔记得个旁白喺度嘅吓？啊，好啦，旁白又出嚟啦。哎，医院咧吓，病房里边，人妻咧就刚刚做完个手术，唔可以自己就去厕所。我相信啦，日下大家都要去过做完手术都知道啊。咁点咧吓？去唔到厕所，因为有伤口嘛，会有痛啊嘛。于是佢就叫佢个老公帮手。点知嚟啦？哎呀啦！ 哎呀 ，VO 啊，你嗰个刚字原来就系、是。简体字啊？ 哦，唔系嗰个唔系， 嗰个系错字。 嗰个唔系，我话有啲啫。 哦，我哋嚟过啦吓。哎呀，老公啊，伤口好痛啊，落唔到床啊。你借名，我睇紧电视噶，我落唔到床啊。你又系阻住我。 系、哎、你想点啊？你讲啊。 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啊？ 可唔可以咩啊？ 系咪帮我换？换尿片啊！ 吓，换尿片喂，我唔识换噶。 吓，呢个咩答案？啲咩回复嚟噶？我唔识换。喂， 那个是你的老婆来的，你怎可以这么不负责任啊，讲句自己不识那就算了。哎，认真啊，真的真的嬲，坚嬲的真的。但是个太太虽然说嬲了，但是都好奇，想好好奇咁样想再问啊。吓 excuse me， 点啊 死佬，你以前冇帮过我哋嘅 B B 包尿片嘅咩吓？ 哇！你咩时间见过我啊？帮 B B 换片啊？ 啊！你个死佬啊！你冇见过，冇食过猪肉，你都见过猪行路啦！ 你呢个咩例子嚟噶？关咩事啊？ 咩例子啊？个稿系咁写噶嘛？ 哦，总之我冇啦。 你冇睇过验声，都有睇过咸片，咁你明啦系嘛？ 哦，咁你想讲乜嘢啊？ 咁你有乜理由你会唔识 做噶啦？你 remind 咗我。 你而家做咩？你唔识得换片啊？ 我系唔识嘛。总之我话我冇换过啦。 死佬啊！我哋生个女定仔，你都冇帮手换个片啊！佢咁大个都片，唔知边个换。 总之点样都好啦，我唔会帮你换片噶。 哎呀，你两夫妻发生咩事啊？点解个人妻喺需要老公照顾嘅时候，嗰、那个老公会讲啲咁嘅嘢吓？真系，哎呀，好嬲啊！ 喂，我喊紧噶，喂， 你变咗男人嘅老婆点解？ 你唔识包？你系唔识包定系唔想帮我包啊？包二奶你又识？ 我冇包二奶啊！咩唔想啊？总之我识包，我帮 你 换咗啦。你识 包二奶啊嘛？我知你识包二奶啊！你净系帮二奶包，你冇帮我包啊？ 你自己意愿啦。 你唔识你唔识问人嘅咩？你上网问啊嘛？如何帮老婆包尿片？你成日都问你啲巴打噶啦，你唔上去连登度问，咁中意揾嗰啲资讯帮你老婆包片啲资讯，你又唔识问嘅 咩？我话咗我唔识就唔识啦， 你 病我都唔想噶， 你净系唔识。咁你做咩唔试下揾啊？你睇唔睇到下句对白我讲咗啦？你咪试下上网揾咯，你净系识得一口话唔识。 唉。 到你啦！ 我未话咗我唔识咯，我未问我。如果我问 你 啦，你 未讲下一句啊？ 我啊识得。如果你我问你啊，识点包粽啊？你都答我唔到啦，系咪啊，老婆？ 关咩事啫？而家唔系讲包粽啊。哦，我知啦。你而家嫌我肿胀啊嘛？你而家嫌我浮肿啦，系咪啊？你而家嫌我牙钉啦嘛？你觉得帮我包尿片等于包粽系咪啊？我同你死讲，我唔将你打到变屈鱼得啦。 走啊！ 唉，身边有冇呢啲毫不细心嘅老公呢吓？唉，如果你仲忍耐到佢啊，呢啲自私嘅行为真系真心俾个叻你啊！可能有啲老公就莫名其妙，究竟自己衰啲咩咧？唔识咪唔识咯啊！不如咁啊，同你歪带去到一个所有人妻都中意嘅回应情况啦，好唔好啊？我哋歪带去 take two 第二节，啊老公就话啊咁点咧吓？系个老婆讲嘢啦吓。 时光倒流，啊、老公我好想去厕所，我伤口仲 hurt 紧，你可唔可以帮我包片啊？ 诶，梗系得啦，老婆。不过咧，我唔系好识噶，等我上网睇一睇点做先啦。又或者我会出去揾一揾个姑娘问下佢先。唔好意思啊，老婆，我要你忍多一阵啊，因为我真系惊，我惊啲咩啊？我惊我粗手粗脚会整亲你个伤口嘛。仲有啊，你系我自细嘅老婆嚟噶嘛？点会想见到你痛苦呢？ 啊、好多谢你，辛苦你了。 唔好喊，唔好喊，我唔俾你喊。 你唔俾我喊。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男人不该让女人哭泣。 你唔使唱歌噶，老婆。我接受到好多嘢，但我真系接受唔到你唱歌。 Yeah, 我唔制啊！你要扮暖男噶，但 我而家系暖男嚟。 我唔系净系换尿片啊！我头先咧 咩啊？ 屙咗臭臭啊！ 冇问题啊！我系你老公嚟噶嘛？最紧要老婆你冇事。啱啱做完手术，几辛苦。几污糟我都愿意为你做。 唔系啊，佢而家已经喺你条裤度啦，我啱啱抹咗落去啦。 我冇问题，我爱你爱到咁样嘅。 我意思系你可唔可以行开，唔好坐我隔篱啊？ 唔好意思，咁我而家走先啦。 好，多谢。 哇哇哇哇！呢啲男人咪有担大咯，宁愿自己辛苦啊，都唔想个老婆有事。嗰啲成日俾藉口自己话自己唔细心嘅老公，嗱，请你多多学习，因为啊。只要你关心同埋爱对方嘅话，就唔会有老婆喺网上面留言喺度信你嘅不是啦，系咪？ 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矛盾也更深，曾被破碎过的心，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在身，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走来走去，请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 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王菲， 我特登唔帮你，睇你仲够唔够气，继续讲嘢落去， 我可以继续落去。 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即系 快咗啊！ 受伤又快又慢噶嘛， 你快啲受伤啦， 咩？终此一生， 呢个系咩国家嘅例子啊？呢个系 即系唔俾人唱歌， 系啊，继续个节目啦，都要嘅，系啦。在台湾的一个例子来 的，真的台湾的， 不是他们都很多 台妻成都搞到 这样，因为他们很多时候都将事情就摆上网， 香港都一样的， 是没错。 但 是今次遇到个例子呢， 就 看 到这个就是我反而不是说男人不细心，而是我觉得最需要援手的时候，佢并冇好好咁样帮助佢嘅另一半。 其实呢啲都真系一个非常时期嚟。 咁我就 谂下做完手术咯。 我就要晒一晒命先啦。 嚟啊！因为你成日都病，你 我之前咪入医院啦，我左手左脚都衰晒啦。 系 咁，我老婆嚟探我啦。咁我第一日落床嘅时候咧，就真系要叫姑娘咧扶住我去屙尿尿嘅。 系因为 不过好在佢系可以行出去嘅。我唔俾佢。玷污我神圣的屙尿仪式， 你有几神圣啊？ 我知道想装我， 但 我姑娘我不俾你装， 你唔好屈啲姑娘姐姐啊吓， 佢就好唔好 啊？你仲要入医院噶？话俾你知， 喂人 呢 个妈， 即系话咧喺第一日咧，仲系要咁样搀扶，系佢头先咒我都唔记得咗， 唔 系 我都同你 自己都唔觉得咒你， 好似好似好正常咁样，喺度笑， 我讲我都唔觉得我咒佢， 可能话似系例行检查咧，真系啦。咁啲师傅咧， 你都要个姑娘去扶你， 系啦，佢要扶入去噶嘛。 有呢个叫做身姑娘同你身体接触嘅时候，你个当下子 扶啫，你又唔好讲到身体接触咁咸湿。 佢身体接触系攞只手臂撑住 你 啫 嘛， 身体有接触啊嘛。我唔系讲嗰啲衰嘢啊，我讲紧真系 唔系好难扶住。同埋你急紧尿咧，又好难谂第二啲嘢嘅，咁就扶住你入去啫。我意思系话咁头一两日要噶嘛，咁于是乎到我老婆探我嘅时候咧，咁佢都要即系推住我成个轮椅，跟住入到去厕所。系啦，咁佢就梗系唔使离开啦，我就我允许佢偷睇我添， 仲一把， 因为好耐冇试过偷睇你啦， 一啲好熟悉嘅去厕所声音， 就系啦，不过佢就唔使咩，但我都会觉得咧，即系呢个过程，譬如佢都会话咧，使唔使点样再扶翻你啊？咁跟住佢又要再你去完厕所咧，佢又要再将你滴翻上个嗰个轮椅位度， 扶住你， 系啦，再要扶翻出去，咁诸如此类咧。你都唔好话咩喎，即係你就咁听可能就话喺咁两公婆一定要㗎嘛。喂咁真係有啲人可能嫌呢驚呢。可能就话话喂你入厕所啦，我出面等你得唔得， 係啊。 佢可以嫌你㗎喎。 喎，佢可能驚即係自己嫌污糟呢，佢有權行開㗎喎。 俾啲掌聲俾你。 係呀，嘩，真係應該俾掌聲我先啦。 因為你病咗。 哦，即系唔系因为你 好嘅人，系一个好嘅老婆咧，系咪？ 哇，你讲到咁远啊，我以为要赞你嘅，就只不过系将一件你老婆做咗嘅好事同大家分享啫。我冇谂过要赞你个人嘅，咁又 唔系因为你要入医院，所以你老婆扶到你，跟住要赞佢啊？ 有阵时咧几个字， 所以系 患难话见真情，真系系咪先？即系好似其实系小事嚟嘅，但原来即系咁样讲翻，阿豪仔个太太就有做呢一单嘅 case 入边咧， 佢就冇做。 其实真系唔少， 佢仲秒嘴添啊！其实唔知冇罪冇做喎。 我睇到好嬲咯，因为你谂下个太太已经又即系因为一啲事入咗医院，已经系一个病紧嘅病人。你边个阿乜水你都要去帮手啦，系咪先？譬如喺隔篱床，阿先生，你帮我递一递杯水，即类似咁啦吓。其实佢系唔系要佢用换条污糟片嘅？只不过佢想去厕所，但系去唔到，帮佢着一条新嘅咋， 系 即系都唔系换条换走条污糟，你明唔明啊？佢都唔肯换个死佬， 佢都系咁咪即系都系换片，佢本身有一条都要 除，唔系即系可能嘅意思系 我 本身冇片， 即系只系包住一条尿片喺佢嘅地方度，就 等佢可以去厕所， 系啦，即系咁啫。不过当然啦，可能佢去完就你都要帮佢除翻啦，咁样啦。咁但系问题，咁呢个真系日常生理需要，咁你系佢隔篱最亲嗰个嚟噶嘛？ 嗱，我想试下帮呢个老公补个飞啊！ 我想试下包添， 唔系即系如果有需要咁都要做噶，系咪？ 条裤啫嘛，大人嗰 啲。我就想问啊，其实因为我冇呢个经验啊，会唔会系有机会？如果个老公佢自己即系做得唔够好嘅话，会令到个太太尴尬啊？即系嗱，如果你包得唔够稳阵嘅话，可能会流出嚟嘅，搞到太太尴尬，所以佢就会话搵护士帮手。 唔会噶，唔会噶，唔系，因为佢而家可能喺屋企噶嘛，系嘛？ 喺医院， 喺医院，系啊。但系因为去到后来咧，呢啲其实医院都会教个家属咧，一定要学识噶，因为你唔会日日留医噶嘛，你唔通真系谂住喺嗰度住？ 不过应该佢系短期，即系佢做完手术，佢又唔系长期病患。 同埋亦都唔需要每一个动作咧都要 call 下护士姑娘过嚟噶。 咁又系嘅。 系啊，同埋最惨系咩咧？喺佢个对白里边。佢老婆都讲都明啦，你唔识点解你唔试下学嘅？ 啊嗱，呢点我认同嘅， 真系。 不过我作为即系我当我系嗰个人夫啊吓，我真系当然可能呢个人夫未必系咁样啦。但如果我个太太啱啱做完手术有伤口嘅，可能我要接触到佢近伤口附近嘅位置咧，我都会举手可能叫护士帮手。嗱，唔代表我唔想做，而只不过系我会惊自己粗手粗脚，可能会唔会整亲佢伤口咧？会唔会我包得唔好嘅话流出嚟，令到太太好尴尬咧？即系呢个都一个可能性，但我估就唔系喺呢一个例子度出现。 呢个就系冇咯。我所以咪头先话第二节系歪翻带。如果个老公咁样讲，个老婆可能都未明白，系老公可能会整到我唔知咩个伤口边度啦吓，点都好啦，咁都系咨询下姑娘点样做。但系呢、這个。呢、 这 个死佬 直接就 say no， 我唔识包，我唔识同佢包片。 所以当你话患难见真情咧，嗱你可以好多个情况咧，你都会作为考验嘅。譬如你话都系喺病床里边，就唔使讲到话要换片，可能咁细致啊。佢探你嘅次数啦，频频密啦，几多点嚟啊？即系佢有冇带足够嘅嗰啲 物资、 嘘寒问暖啊、物资啊嗰啲咧？喂，嗰阵时你知嗱，即系譬如我老婆之前都试过入医院啦。咁总之你知佢冇带外嘅，不过佢就要休养咧。 系 呢啲真系要做到好足噶，即系你唔好话嗰个系。真心啊，定系即系话交代咧？咩叫做足咧？ 你叉腰啊！你 系啊，你冷静啲先。 我觉得要真心去做， 我明 白。你梗系交代，即系 唔系啊？你真心嘅意思系话咧，你都系每日都会去嘅。咁但系你每一次去嘅时候咧，究竟你要准备几多嘢咧？我每次我都准备一大袋零食，因为佢因为去到咧，其实无所事事喺度消遣时间嘅啫嘛。于是乎咧，话老婆话小说有三本，我唔睇，话杂志两本，哦唔好意思，都系我中意睇嗰啲嚟噶，零食一袋。系啦，咁啊食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是、最紧要咩咧？我就话够啦，已经无谓剂啦。哇，咁你话 哇多到死咁滞啊！ 唔系啊，男人最怕咩啊？男人最怕做得唔够足啊！即系好似阿祖话斋，有时我哋咧会操心噶嘛。 系， 于是乎咧，你宁愿就大包围。即系做多两款， 尤其是呢一个时候，会觉得系需要啊嘛， 要噶， 你更加需要去做，因为佢有特别嘅需要嘛。你呢个时候都唔做嘅话，呢个老公好似一张纸咁啊，撕咗佢啊！ 唔系，但系问题系你个人嗰个心啊，你会唔会去理解佢当下子？喂，其实闷到抽人， 有咩需要？ 系啊， 我好中意呢个抽人喎， 你劲过抽人你又出得街，又几好真系。 咁你冇讲 除咗我哋讲闷到之外，有冇第二啲字眼可以用噶？ 即系唔知系闷到抽人， 咪劲到抽人咯，系啊， 哇，我老公真系哇，呢个正 到抽人咯，耐到抽人都得噶。 你如果一个粗心大意嘅老公，佢系话知你死，我中我嚟就得啦，咁样可能分钟我嚟到，佢自己又打机，唔会理佢，唔会问，即系得正正喺度，总之我就喺你隔篱咯， 系噶，所以 嗰啲咩系门面功夫咯，我个人到咗啦，你冇有啲咩特别嘅要求嗱？呢、这、一個例子就極致啲去到醫院啦，但其實你平時咧一見到一啲情侶啊夫婦佢哋嘅相處咧，都有類似嘅情況出現，好簡單，食海鮮。帮唔帮手剥壳？嗱、 哦， 真系，其实呢一样嘢都见到一， 或者食剩最后一嚿海鲜， 系 你食定我食嘅？ 系啦，我见到有啲咧系任劳任怨型嘅，譬如个太太咧就叫个老公喂搣虾壳啦咁样，有啲就 系 好好好坚做嘅，有啲系与大相关型嘅， 哇手臂 好我搣俾你咯，即系嗰啲咁，有啲咧装聋扮哑型嘅，诶、哎、你头先讲到咩？即系撒开咗去，其实呢个都某层面上见到佢哋两个嘅关 系 如何噶、 哦？好啊，我想问啊，你系会夹送俾你隔篱嗰个嘅？ 唔系我啱啱就想有个炫耀事例俾你听，一班人食饭，咁咧佢就整咗蟹，咁我唔识剥蟹嘅，我老婆咧就主动啊，唔怕落我面咧，就同到得啦，我帮佢剥啦，佢唔识剥蟹咁样，跟俾人笑两下啦，咁但系佢不停剥，咁呢个时候作为老公应该点做咧？第一坦然接受佢嘅款待就梗噶啦，我好啲啊， 呢个唔系一个老公，呢个系你会做嘅嘢。 但系第二， 咁 OK， 你会回佢嘅。 回点回佢咧？ 摸虾俾佢咯，因为摸虾 太迟啦，太迟啦、 哦。我哋个蟹肉我哋两份食， 梗系啦。佢摸咗成兜蟹肉，我就即刻滗啦。当佢以为我系滗俾自己食嘅时候，我第一时间就喂咗佢先食啦。哇， 心 都甜晒。呢啲咪识做咯，我啊，佢咪会继续摸多两只咯。 但个问题系啊，你系咪次次都识做先？ 识噶， 真系识。 喺呢方面咧，我觉得佢做 你为咗令佢继续摸俾你食，你梗系话哎呀老婆你都饿啦，哇即刻哎呀执住把口先。 又系，你每嘢又点去得你？如 果唔系好肉酸噶嘛，你继续低有个喺度剥，你大笑咩？你做个样都要，老婆食啦，你辛苦啦，你食先。系啦， 呢啲咧，如果譬如有阵时啦，我估阿华系做得足嘅，佢耐唔止一次半次做得唔够足嘅话，你会唔会即系即刻有面色俾佢睇？ 佢翻嚟电台唱佢咯。 点知啊？ 顺成送枯笋啊，都送咗十年啦，呢件事俾佢唱到。你估阿华冇呢方觉悟啊？真系。 我净系想话隔篱嗰个咧，系真系有需要咧，唔系话你招唔招呼，你真系用个心咧。去照顾下隔篱嗰个需要，尤其即系女士， 次次都有心嘅话就唔会有拗叫啦。你呢个人真系做一世噶，成日都 有 啲嘢 先，有冇得改善先？ 唔完美，可以接受，有改善， 改唔改善到先呢件事？ 我 系咪一个唔细心就系一世都唔细心？ 哦，惨啦！我哋唔应该问呢啲问题啫。 我都觉得， 我哋都系唱翻歌。我哋 嗱呢个系 和气生啊， 才情难自禁。佢却其实属于 像我这样的男人， 是 男人最 永 相 守。 系啊，好危险啊！呢个位，男人系咪永远都会细心？我会话，男士同女士嘅构造真系有少少唔同嘅。男士通常冇女士咁细心。 有冇得改善啊？ 男人都系粗噶啦， 永远都可以粗。 粗心大意啊！ 酷热天气警告严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70点，升115点，成交金额35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89点，跌5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百威亚太新上市报28.8，腾讯控股330蚊，升6毫，盈富基金26.95毫，升1毫，港交所231.2，升4.4，美团点评80蚊，跌1蚊。友邦保險73.6跌4毫，中國平安90.05升2毫，建設銀行5.96升4仙。匯市方面，部分外幣對港元嘅匯價：美元7.841，英鎊9.634，瑞士法郎7.909，澳元5.299，加元5.923，新西蘭元4.915，歐元8.5728。每百日元對港元7.26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0.846。日经平均指数报21,769点，跌109点。港金现价报13,97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39美元，卖出1,49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香港区先啊，咁因应道路情况啦，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啦，通去中环同埋湾仔绕道慢线嘅支路啊，同埋中环同埋湾仔绕道东行通去博览道嘅支路咧，都需要封闭嘅，不过暂时就未有挤塞噶。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考明街一段就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小豪湾港珠澳大桥方向人工岛。最后卫生署提提你，睡眠充足有助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健康的生活又点少得优质睡眠。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喺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春夏秋冬，然后仲有嘅咩？ 不想食为内奸，多一季是我妈。前面一分一刻都转春夏，如若人生不够灿烂。 有 Alex 呢首歌咧，就系比喻紧人生有四季，但如果经历过四季都找不到自己的方向的话，咁何不自己创造另一个季节，另一片天呢？作曲苏豪，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苏豪、徐浩。 到每个时差，多一季未够吗？前面一分一刻都转春夏。 今年的新人单位之一，他的名字叫做邝星宇，派台作品第五个季节。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祖阿祖，今集寻找快乐的人的嘉宾是哪个啊？ 今集有小谷谷祖林。 咁佢会咧教我哋点样寻找快乐呢？ 喂，咁你自己听下。 个个都做到嘅，你有对脚就得噶啦。 咁高深嘅，咩叫做有对脚就会揾到快乐啊？ 咁仲要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咁对脚长系咪会快啲揾到快乐噶？ 喂，咁啊早埋。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即系气温又升一度啦，33度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又跌咁啲啦，49%啊，真系酷热天气兴合合啊，而家吓大家自己留意啦吓。 但头先你新闻之前，你有个新闻系咪要讲翻噶？ 边十一点半前咪讲咗？ 系、啊、我哋讲咗咯，嗬？ 点啊？ 系、okay. 啊，系 ，OK， 好，嗱，我想问一下， 我话你日子真系好苦啊，真系。 阿华，你唔系话买咧，咪俾我咪买咗咯？ 你肯定未买， 系、哎、啊，真系惨啊！ 所以话、 啊， 我哋可以讲翻头先人妻嗰个例子，有阵时点解啲老公冇异性咧，真系有原因噶。 佢冇异性，其实因为老婆冇异性啫。 系啊，同埋老婆永远是对的啊。 使唔使开多次嘅题目？我哋翻嚟。 咁头先我哋报紧新 新聞嘅時候，我哋三個有幾激動嘅， 有幾激動嘅。 當你真係 氣温上升嘅時候， 睇有陣時睇新聞嗰陣時咧，又真係會令到自己個人本身都幾激動。 我真係如果咧， 大家都控制下。 如果真係自己情緒覺得容易波動嘅話咧，都係睇少啲， 我認 忍一忍先真係。 琴晚真係瞓唔著覺， 冇啦冇啦真係。 OK， 好啦，咁我哋今朝翻嚟咧，講咗話喺呢個北京有呢個叫做 國慶廁所，可能會有啲登記嘅儀式啊嚇。 佢呢排咧，即真係咧，佢呢幾年咧，佢真係開咗個廁所大會之後咧，佢真係全力將呢個廁所將佢改變，真係由一個臭坑即係嗰個叫個 小心啲 臭坑啱咯，個坑嚟噶嘛。 我冇叫你小心啲讀啫。 我冇嘅，我自己 讀錯， 我冇話佢讀錯，我叫佢小心啲讀啫嘛。 即係好污糟邋遢啦，即係覺得我即係遠遠都知道廁所喺邊度嘅時候咧，哇！佢大改革嘅時候咧。将啲厕所变得就变成一个真系环保厕所， 系 环保厕所，你觉得可以系边一方面环保法咧？ 厕纸咯，冇厕纸，斋攞水冲，学日本咁咪好啦。 唔系啦，水都浪费啊，冇水噶。 就咁啊，唔系以前啲厕 干厕啊，唔系噶。 以前啲 AA 咪全部跌晒落去个农田度咯， 咁咪臭咯， 咪环保咯， 系咯，可以循环再用啊嘛，即刻攞去做肥田料。 但系你虽然系咁啫，但系佢嗰个卫生嘅味道啊，嗰啲乌蝇啊。引嚟好多， 佢系一个好干净嘅。 你话点环保啫嘛？你冇话要干净噶。 佢系一个好干净嘅环保回收粪便箱，直接隔篱就系农田，即刻屙嗰头食。 好啦，就系、是、大家咁好啦，点样？ 好 点样收走啊嘛？ 寿司嗰啲咧，而家未高速传递嘅， 即系咁样制系嘛？ 跟住就去咗嗰度。 即系话下低佢有条运输带，系咪？只要你屙。即系去完之后咧， 只要你 output， 佢嗰度就有 input 啦， 哇，就一车车去 ，OK， 真系。 咁你都要啊？ 唔系同个即系排泄物有关先？ 都系嘅， 系咯，一定系啦， 环保嘅系咪？ 佢应该就系都系一个好正常嘅收集箱，不过佢就话俾你听，唔系就咁冲落咸水海啦，佢可能会将佢运去唔知边度，即系堆填啊、施肥啊，系咪嗰啲啊？ 时候啫，咁 即时嘅。 即时佢做咗一个即时嘅嘢啦，但系咧， 其实我哋头先讲嘅嘢都几近咯，我有睇到个新闻啦，你仲喺度兜嘅，点解？ 我冇睇啊，我以为自己，我以为自己仲喺个核心外围，但系你话我哋已经行到去 噶啦，我觉得 系都系，即系讲紧嗰个收集呢个 系咯 A A 啦 ，A A 啦咁样，咁问题系点样收集啊嘛？点样收集佢？咁跟住就点样去环保啊嘛？呢个紧要啊嘛！ 我已经谂住系倒落个箱度，倒落个泥土里边噶咯，都唔啱啊！ 嗱，佢喺嗰个马桶里边咧，有啲动作。我哋平时嘅马桶就 系 见到哦，一坐落去，跟住下低有啲水喺度啦， 有一潭嘅湖水喺里边，仲依稀见到自己俊俏嘅样貌。 系啦，你 诶，司令今晚喺厕所见到你啊，系007，你点啊？系啦， 因为见到嗰潭湖水，你就想洗我胸襟啦。 系啊， 咁而家嗰潭湖水咧就未必有喺度啦， 冇啦。 但系佢有个膜喺度， 有个膜哦，兜住啊， 系 咁核突啊！ 点解你镬？点解你镬 核突啦？我哋不如讲埋先。 我哋讲埋先。 你而家头先咁样嘅形容咧，系有啲核突嘅。 好啦，佢喺个厕所里面咧，佢有个膜。嗱，讲个膜咧，即系好似当系个透明胶袋咁样啦。嗰个膜咧，其实系用一啲化学嘢嚟做嘅。咁跟住咧，叫做主要嘅物件系可以降解嘅，一啲膜啦，咁样生物降解嘅膜。 系。 跟住咧，当你去完厕所嘅时候咧，咁你嗰啲即系叫做排泄物咧，就唔系直接掂到个马桶嘅，系会即系跌咗落去嗰啲膜嗰度咧。咁你当你一冲水嘅冲嘅时候咧， 系 嗰个膜咧。就连埋你嗰啲嘢咧，包住晒，一冲就冲走去啦。 O K， 咁讲紧咧，佢话咧唔使点用水，佢就已经帮你冲走咗咯。咁 即系其实最主要环保嘅就系减少 水 用水。 系啊， 哦，但系嗰个膜本身冇即系太多负担嘅， 可以分解嘅系咪？即系意思系 佢好喺个马桶里面有个咁嘅膜，就兜住你嗰啲。 唔系我知咁，但系嗰个膜最后会去咗边噶？ 都系出咗去。哦，佢去咗边度？佢又冇咁讲去边度。 头先好似你嗰、那个，如果我哋有一个快速嘅运输带咧，攞咗去个农田度咧，好似仲有用添咁。 即系其实佢只不过系等你唔使有水啫， 用少咗水咯。 系咪咁啊？ 我想问大浪，应该系咪用咸水冲水噶？系咪用淡水噶嘛？如果系咁 嘅 话， 如果 系咁嘅话，佢就话咧可以悭到好多水，同埋嗰个咧薄膜咧可以降解嘅，即系可以溶解，唔系胶袋嚟嘅。 系 啊，佢话喂，其实呢个咧，佢又打造呢个环保嘅洗手间。 间咧，佢话真系好可行嘅咁样咯。 系系系，所以就用呢、這、一个细菌降解唔冲水、生态厕所。 咁佢就喺广东诶东莞嗰度开始第一座叫做新型嘅环保公厕。 哦，我都见到有啦， 冲厕嘅。 系啊系啊，预计明年就好似喺佛山嗰度，首先就 唔系佢而家喺广东诶东莞嗰度啊。 系咪啊？因为我见过之前个新闻就话喺佛山度生产，喺、 哦、 佛山度投入，不过已经讲紧一年前噶啦咁样咯。 可能而家咧就真系攞咗出嚟用啦，可以咁样。 系啊，嗱 ，OK， 佢话咧呢种生态厕所咧，透过生物降解技术咧。处理呢啲固体嘅废物咧，就要四至七日啦。即系如果你开大嘅话啦，如果只系尿嘅话，就一个钟。咁佢话咧，处理之后咧，那个废物体积咧就会减少超过90%。 哦， 平均咧每个月只系需要清理一次就得噶啦，咁样。 哦， 咁所以咧，应该系真系悭咗好多嗰啲即系清洁姐姐啊咁样嗰啲咯。佢话呢个生态厕所最好系咩咧？就系、是、哇，讲到咁犀利嘅。利用细菌培养啦，微生物啦，又高效处理啦，无味无水无能源消耗啦，甚至乎免维护添。佢话咧处理后之后，仲可以生产出一啲无害、富含有营养嘅有机肥料。 啊、最紧要最终 系啊，就系节省水嘅使用咯，同埋咧佢话系可以长期冇异味。咁犀利 啊！嘛，佢唔会黐住喺嗰啲渠嗰度嘛。 系啊， 因为你平时有啲咧，你会黐住咗，点都有渍噶嘛，啱唔啱先？ 系啊， 即系话冲唔走嘅话，啲系咯。 同喺个可能真系喺个渠 度 出嚟噶嘛，个味 道。同埋佢好似已经有个预先个嗰啲膜，好似个胶袋咁样将你袋住之后冲走咯。咁咧其实 咁，我想问咧，用完一次之后咧，边个摆下一个膜落去啊？ 诶，佢应该系自动嘅， 即系自动有人做。喂，呢点头先你讲嘅时候咧，我最大个问号就系、是，咁、用一次嘅时候，咁跟住边个摆个膜落去？咁啊，边人想咁做、啊？ 系不过，应该系两款嚟噶。你嗰个咧就唔系用细菌降解，你嗰个咧就只不过系 用个 生物降解个膜咯，包住佢咁样咯。系不过都系悭水嘅。 系啊，第二个嘅厕所就系咁样，头先你所讲。 头先嗰个就系用细菌嚟降解咯，所以佢就话咧，都系可以唔使。使攞水冲咯，咁头先我谂我哋个疑惑可能系真嘅，因为咧原来佢话呢一种生态厕所咧，佢话喺外国咧原来都有流行嘅，咁点解咧？佢话瑞典用嘅时候咧，佢哋当地嘅厕所本来喺个湖边隔篱咧，系攞湖水嚟冲嘅，咁同埋最后掠出嚟咧就掠咗喺嗰啲地方度咧就唔干净，所以佢哋就想谂下办法又悭水，同埋可以环保，即系唔好太污染咁样。 咁我估其实除咗喺咧中国内地可以咁做之余咧，即系之后如果咧去到其他唔同嘅地方咧，好多地方都即系比较即系唔同我哋香港大城市啦，佢哋乡村啲嘅地方咧，可能都会帮到手啊，即系个湖水又点样去处理啊，咁样咯。 既然大家咁想听胡海洗我胸襟嘅，就无妨喺呢个时候听一听。 好啊， 左流香啊，都系流香啦。 胡海洗我胸襟，河山飘我影踪，云彩挥去如向不去，赢得一身清。上心家情牵不到此心中，来得安去也惬意，人生休说苦痛，聚散匆匆莫牵挂，未记风波中英雄勇，抛热爱，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心中来得安 豪，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大侠。 咁点解你会嚟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嘅啫。而家文明社会唔使用剑嘅，靠条脷一样可以警恶惩奸啊，督破嗰啲黑暗嘅真相。 都啱嘅，我都冇见过病鬼嘅大侠。 好，咁而家就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桂花田黄耀祖一齐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多谢两位大侠。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嗱，我哋咧做呢一个行业嘅时候咧，有阵时都会见到唔同嘅歌手啦、演员啦，即系 artist 朋友，即系未。但系有阵时，如果你除咗系公司以外咧，你哋见到一啲 artist 朋友嘅话，会唔会心中喐想啊？我想同佢影相啊！即系呢一啲嘅咧，即系有心跳嘅感觉嘅。 有啲相嘅，都因为难得见到噶嘛，系咪先？你会见到哇，明星啊咁样嘅。 系阿豪仔咧，豪仔有冇试过啊？ 就 心欲想同人哋合照， 梗系唔会啦。我哋呢啲好内敛噶嘛。上次咪话咯，如果真系见到好想嘅，通常都会怕丑噶啦， 会怕丑嘅 系啦，会啊会啊。 发生咗一件事，我唔知嗰件事系咧出自于怕丑啊，系想我暗地里做，想去炫耀，定系惊俾人拒绝？但系后屘呢件事嗰个结局咧，系我睇咗条片。我是呆了的。 是 话说那英大家都认识他啦，是不是？ 是啊，王菲的好朋友。 不止的，人家真的在 我姊妹。他永远都要用这个身份。 啊，不是，那即是我真的想这么说。 他真的是一个天后级的。 是啊，我们介绍王菲的时候。好笑哦，之前那英的好朋友。 你是阿田这样形容的，即是讲真的，我就不会这样形 容。但我想说他形容得。 一面的。 他又形容得比较容易理解一点的。又或者我们会说他是好声音导师。 是啦，也是因为他是好声音。声音嘅导师啦，佢呢排咧就去咗呢个澳门度开 show 咁样嘅，咁啊嗰啲演唱会啲唔同嘅老师啊学员都有份表演咁样啦，咁佢咧就喺呢个澳门嘅一间酒店度咧，就同一个朋友翘住手咁样就行街街， 系 本身都好合理啊， 系咯，系咪翘手咁？是不是同一个同性？ 同他没有关系，即是后来跟他有关的，跟他跟哪个行街没有关系的。但是因为他出名的嘛，出了名的话呢，有阵时有些人就想跟他合照的嘛，是不是？不过这位的朋友呢，他用的方法呢就是即是敲门问可不可以跟我拍张照啊，他又不是用了这个方法。他用了一个自拍的镜头。就用一个偷拍的方式将他自己同埋那英就一起在个镜头里面出现。 即是好像现在的人很兴的，因为都不想。 即是想同啲明星同框啊，偷偷地。 因为不想好冒昧咁走去又怕人哋拒绝，咁不如索性系偷拍佢，咁自己又远远地咁佢喺后面啦，系咪？ 系啦，条都几近嘅，就喺佢后面，但就几近嘅。嗱，条片呢就真系。冇头冇尾嘅，中间呢一段咧，我谂大约十零秒咧，就见到呢一位嘅 fans， 佢咧就影住自己加阿那英仔喺后面咁样。不过唔知佢之前做咗几多嘢，有几骚扰阿那英啦吓。但那英之后佢讲咗一句说话，同埋做咗一个动作，就令到呢条片。爆红啦， 即系定系秒佢嘴啦。 如果只系秒佢嘴，就未足以令佢爆红。 咁一定系俾啲手势佢啦。 手势又唔可以话同只脚系有关嘅。 哦，有只脚有关，攞住佢掹佢啊！ 系， 哎呀，哇， 粗暴地啦，都可以咁样形容噶吓。嗱，不过咧，因为始终就系自拍嘅镜头啦，就见到那英嘅上半身嘅啫咁样。但系咧，其实你睇上半身，其实你都可以想象得到下半身嘅动作系做嘅啲乜，因为你下半身喐，其实都系全身嘅动作嚟噶嘛，系咪？当嗰个 fans 就好开心地喺度影嘅时候，咁啊，那英咧就讲咗句说话，同埋做咗一个掹佢嘅动作。嗰句说话咧就系一直即系佢就有讲嘅系不耐烦咁样讲嘅话。一直你喺度影我做乜嘢啫？你咁样，跟住就加咗呢个动作，跟住呢位嘅粉丝咧，即系因为佢都系手自拍嘅镜头啦，感觉上面咧佢系向前冲咗好几步，即系如果系嘅话呢一个嘅攻击啊吓，都有一定嘅力度嘅咁样，佢就向前冲咗几步，跟住咧呢段嘅片段咧就完结咗啦。咁啊，究竟但系我哋睇唔翻之前啦， 有冇前因有冇后果？ 系啦，究竟已经 点咧？ 偷拍咗几耐，跟咗几耐？呢个就真系不得而知啦。但系肯定嗰样嘢咧，而家呢段片就爆红，因为讲真，两边都有人讲噶。 我想话会唔会系嗰个 fans 自拍嗰时自己扑扑唔觉，因为佢喺度。 自拍嘅，冇留意到任何 嘢。呢个我冇得帮阿 嗱 英 讲， 因为我话我即系见唔到佢下半身起脚嗰下。 不过就见到个动作，我点解喐喐咧？ 同埋唔系唔系，直情见到佢成个人向前喐。唔系，我讲紧嗱英啊， 系 啊，向前喐，佢只脚向前喐，咁你只身会喐噶嘛？同埋佢叫咗你唔好再影我噶啦，即系用国语去讲啦，即系成件事个 package 咧，即系大家嘅呢个估计应该都走唔甩噶啦。不过个讨论点，大家要喺边个位置咧？即系话。其实明星嗱，因为首先唔知佢影咗几耐啦，你咁样 keep 住嚟偷拍人哋，人哋都有情绪噶，你个镜头就系咁样对住嘅话，佢有反应，唔可以怪晒佢，系咪咧？嗱，亦都有人会话，就算你有反应啫，你去到起脚踢人哋嘅话。又系唔系唔啱啊？跟住调翻转头，人哋又会讲咯。喂，咁如果你真系想影相，可能你可以试下问咧。 哇，真系太劲喎！ 唔系，但我想话咧，咁譬如嗱，真系嗱，英真系好多人都认识嘅。 系。 咁其实佢如果主动啲话，影完一张相，插一张相啫嘛，咁好快啫，咁咪打发咗佢，咁咪走咯。 暗地里啦，都有底嘅，即系其实咧，即系。佢係比較豪氣嘅咁樣，即係其實之前都有啲傳聞出過嚟㗎啦，係啦，即係佢個人係比較係啦，比較火爆嘅咁樣係啦，咁所以可能咧 ，fans 唔夠膽問，或者 fans 有問過佢拒絕過咧，嗱呢啲真係唔知嘅，但係嗰下嗰個都幾暴力㗎，有冇得幫佢兜？問下你哋啦， 有我見到有啲網民幫佢兜啊， 係啦，有網民係幫佢兜㗎， 佢話佢哋係識嘅。同埋佢哋系 玩 嘅，玩 嘅。 哦，呢个兜就靓兜， 咁个兜就系啦，好似 玩呢个只不过玩啫，所以就咁样咯，系啊， 唔觉意嘅呢啲系， 一系就阿嗱英咧就只不过系想拍一啲动感啲嘅相片，唔好咁死板啦，我哋唔好净系企定定啦。 我成日都同 fans 影相啦，系咪啊？呢一张我飞你出去啊， 系 咪？ 呢一张可能系飞脚咧，谂住睇会唔会影得靓啲啫。点 解会有片嘅？因为嗰 个人自拍影低噶嘛。 唔系，嗰个自拍系相啫嘛，唔系片。 佢系片嚟。啱啱睇到條 video 十幾秒啫， 係啊，十幾秒咁樣係啊。 OK， 咁自拍片又真 係可能就因為唔係因為片咯，所以阿嗱英咧就好似我哋做 show 嗰啲咧，如果你影相咪話，喂呢個係 video 嚟㗎，大家揮下手啦咁樣。 係 係啦，佢可能就唔想太靜態啊，即係佢好顧及嗰個即係藝人咧。 你都影咗咁耐咯，係 啦， 我成日都靜態俾你，咁我俾個動感嘅 你 啦。你 知佢哋嗰啲叫做對咩？鏡頭好敏鋭啊，係好敏感啊，所以佢就話：哎呀，我們不能做這樣，一動也不动啊！来，起脚， 系啊，来， 即系可能系咁咧。 但系咧，我想话咧，真系有时如果真系好想同对方影一张相嘅话，啲 fans 吓，如果人哋真系拒绝，因为真系。 可能未化好妆，可能觉得系私人时间，好、 啊、 多原因都可以嘅。 嗰啲 fans 又真系唔好咁纠缠啦，系咪？咁、希望有一啲时间，咁你咪想去影就影，咁好唔好啲啊？ 有阵时咧，可能有啲小粉丝咧，又会有另外一个嘅担心嘅。就算我好声好气去问，咁如果佢拒绝我嘅话，我咪失咗一个机会。喂，谂下而家网红啊，喂，我同阿边个边个影嗰张相，我哋有即系喺同框度出现啊，可能佢觉得好劲，咁咪又惊俾人拒绝。佢咪選擇咗偷影咯？ 咁但係都有個即係小規矩，咁你去遵守下，咁人哋真係唔願意嘅，咁你就去同人影，咁又真係會令人哋火嘅噃。 咁凡事即係如果可以有禮貌地問，就顧之然好啦。 咁係我又想話個明星，即係我講緊嗱英啦。如果真係佢唔願意，佢好滋擾嘅，都唔係要咁衝撞。 冇 嘅， 我哋冇辦法，我哋冇辦法理解呢樣嘢㗎，因為我哋咧應該係伸只腳過嚟咧影我啦，影我啦咁樣。好耐，系啦，佢竟然系咧， 你想唔想影我鞋底啊？我俾埋鞋底你影啊！ 佢嫌弃人哋啊！呢啲道行我哋有排啊，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民阵就警方反对听日发起十一集会同游行的申请提出上诉，经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今朝聆讯之后，最终被驳回。民阵对结果表示心伤。民阵在聆讯的时候说，在这个时势，只有获发不反对通知书的游行才得以换取局部和平。警方就对民阵的讲法有疑虑，指出风险评估显示游行并不安全，参与者有机会受伤。 本港楼价连跌三个月，租金就连升六个月。差饷物业估价署数字显示，八月私人住宅单位售价指数按月跌近1.4%，跌幅明显较七月扩大。但今年头八个月楼价仍然录得近8.5%嘅升幅。中文大学刘助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表示，受反修例事件影响，相信本港楼价跌势持续，未来半年楼价将逐步下跌5%至10%，而转买为租的趋势亦会带动租金指数进一步向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领超过240人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特区政府今朝公布国庆观礼团名单。名单中包括多名商界人士，包括中华电力主席米高加道里，而和控股常务董事班哲明、海瑟克以及太古地产前主席简基富等等。政界方面，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前主席范徐丽泰和曾六成都榜上有名。特区政府亦都邀请多名大学校长参与观礼，包括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恒生大学校长何顺文。另外，亦有多名嘅传媒界人士同高层获邀，包括无线电视助理总经理袁志伟、有线新闻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冯德雄、星岛新闻集团行政总裁萧世和、香港 G 报创办人周融同专栏作家屈荣贤等。经文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建议仿效英国2011年苏联后设立苏联社区受害人委员会，解决反修例风波，包括检讨过往政策制度问题。他又认为可以考虑成立特别法庭，加快处理涉及反修例冲突的案件。他希望在立法会复会后尽快讨论如何为香港寻找出路。另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率团到北京出席国庆70周年活动。梁美芬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自己亦会出席。她又说未知听日香港的情况会是怎，希望留下主持大局的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有承担，敢于做决定，果断行事，面对危机和骚乱时不要拖泥带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和干燥，亦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88点，升134点，成交金额36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89点，跌59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新上市嘅百威亚太报28.8，腾讯控股331.6，升2.2，盈富基金26.95，升1毫，港交所231.6，升4.8，美联点评80蚊，息系跌1蚊。友邦保险73.65跌3.5，中国平安90蚊升0.5，建设银行5.96升4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1，日元107.92，瑞士法郎0.991，澳元0.676，加元1.324，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7.125，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94。日经平均指数报21,734点，跌143点。港金现价报13,97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45美元，卖出1,49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集寻找快乐的人的嘉宾是哪个啊？ 今集有小谷谷祖林。 那他会呢教我们怎样寻找快乐呢？ 喂，那你自己听下。 个个都做到的，你有对脚就得了。这 么高深的，什么叫做有对脚就会找到快乐啊？ 那就要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的风骚快活人啦。 啊，那对脚长是不是会快点找到快乐的？ 喂，那就早晚。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怎么了？说你怎么过？放不下的人是我。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就怕别人问起我。你们怎么了？你低着头，护着我，连抱怨都没有。电话开始多，从不对我说，不喜欢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打扰想自由。都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着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说还不哭让我走。电话开始多，怎么对我说，不习惯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这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全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说还不哭让我走。你怎么都没有，却还为我的梦加油， 周杰伦同五月天阿信嘅合作啊，说好不空，冇错啦。可能你话我哋而家唔系应该听《风之卜》先嘅咩？因为我呢个导演咧就派嗰张剧纸咧就派迟咗，而家终于都可以交到我哋演员嘅手上面啦。而佢哋经过精心研究之后，我相信佢哋可以同你哋演绎呢一个世界名著啦。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卜》。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经过两个礼拜爱情小说嘅煎熬，我两个拍档基本上都已经系唔想再面对， 系啦，要面对对方， 系啦，要同对方谈情说爱，仲要谈到要生要死嘅呢一种咁样嘅折磨啦。即系我今日哇，顺应两位嘅意思， 系多谢晒，多谢晒啊！ 今日咧，我哋要演绎嘅咧，嗱，可以话俾大家听。是侦探小说来的。 是。 侦探小说来的。咁所以应该他们两个演绎的即是角色呢终于都没有一些即是 情情爱爱 反而可能是一些即是悬疑啊侦探的故事咁样。咁你知侦探小说其实就好多本啦、啊。 嗯。 咁但出名的就更多啦。 更多啊。 所以我就将他其中一个就截录出来就交给两个拍档演绎。咁、 啊、 我们呢为了因为呢真的比较文嘲一点他里面的词呢我就。 化咗佢嚟讲。 我就解释定给大家听先。桂花田咧喺里边咧，佢个角色 系 一个警察嚟嘅，而黄耀祖咧就系一个侦探嚟嘅，系啦。咁但 系 究竟佢哋会有啲咩事发生咧？ 我系侦探系嘛？ 系， 我系女警。 系啊，你哋 系咩等？ 系啊，侦探同埋女警。 喺我演艺生涯里面有个新嘅挑战， 系 你 做 侦探， 我都系。 系啊，但系悬疑嘅音乐就欠奉啦。 好， 我哋就 我准备好噶啦， 而家嘅情绪开始预备，一二三 ，camera。 好，咁你就话俾我听，究竟事情发生嘅经过系点啊？你想点讲都可以噶。 我知道卢瑞斯顿花园侧边嗰度有间房系空嘅。我一见到嗰个窗口有灯，哇！我吓咗一跳啊，疑心就出咗啲咩差错咁。等我走到个门口， 跟住你就企咗喺度，转身又翻翻去嗰个小花园嘅门口度。 我吓 你唔俾人讲嘅。 哎，唔好意思，我紧张。 系我见得到。 系 点解你要咁做啊？ 我吓咗一跳啊！我个神色好惊慌，我只眼瞪到好大咁望住佢。天啊，真系咁样？但系你点会知道嘅？我重新翻到去个大门口，我睇下系咪望得到嗰件灯，但系连佢嘅影子我都睇唔到，我谂连咩人都睇唔到。 街上面真系一个人都冇， 一个人影都冇，连条狗啊！连嗰只狗都冇啊！我只系 条定系只啊？ 一只啊，唔好意思吓，即系我激动，因为好惊吓，你明唔明啊？ 呢啲系加上去嘅。 系啦，唔好意思吓，我只有鼓起勇气，又走翻去翻转头。我门一打开，里面静悄悄嘅。于是我就走到去间屋里面有光嗰间房嗰度。我只系见到嗰个壁炉台上面有一支蜡烛，仲系一支红蜡烛，烛光摇晃不定。但系烛光下只见到 得啦。其实你件嘅情况我都知道，你喺屋企行咗几个圈，并且喺个死尸隔篱度跪低咗，之后又去咗推一推厨房嗰道门，然后嚟。 当其时你匿埋喺边度啊？可以见得一清二楚嘅。我睇呢啲事情你都应该唔知嘅喎，吓、你系应该唔知嘅噃。 呢个系我嘅卡片啊，我俾你睇下，你千祈唔好当我系凶手咁样将我逮捕啊！ 我见到个少见嘅醉鬼啊！我见到个少见嘅醉鬼，但如果唔系咁忙嘅话咧，我免不过我都会拉到佢去差馆噶啦 吓。佢嘅样咧，佢嘅衫咧，你注意到啲乜嘢？ 我当时啊，系确实都望到佢，因为我系有扶住佢嘅。佢系一个高个子，红面下边一圈。 得啦，咁够啦。后尾咧，后尾佢又点啊？ 我当其实真系好忙啊，我好忙，忙得好紧要，我边有功夫去照顾佢啫？ 佢着系咩衫啊？ 一件棕色嘅外衣。 手上面咧有冇攞住一条马鞭啊？ 马鞭？哦，咁啊冇啊。 咁我谂佢一定系跌咗嘅啫。咁后嚟你睇见有冇或者有听见到有马车经过 啊？都冇。 呢半磅嘅金磅金币先啦，呢个半磅嘅金币我俾你啊，但我恐怕你喺警察大队里面永远都唔会有得升职啊。你个脑啊，根本咧净系攞嚟装饰嘅啫，或者可能有其他嘅用处啦。琴晚你本来可以做到一个警长嘅，因为琴晚喺你手上面嗰个人呢件咁神秘案件嘅线索，而家等我哋去揾佢。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有啲艰难啊。 都唔系啊，但系都听得清楚个故事线， 都听得清楚噶， 都 听到系咪？我哋 系咪啲艰难啊？ 我想 话辛苦晒， 我今日劲嘅地方系乜嘢？我会试下喺你俾三个choice我哋之前，其实我脑里面已经有一本书，我都系嗰本书。 咁犀利！ 但我唔讲住，我写低咗啊！有真凭实据啦，系咪？ 好啊，好啊， 好啊！讲啊，快啲讲！ 我唔想影响佢本身俾嗰三个选择， 唔紧要噶，我照 俾 三个 选择先 啫嘛。 听众们都有得估噶嘛， 系啊。嗱，咁啊，头先咧就系出自咧一个即系侦探小说里边嘅一个节录嘅片段嚟嘅。我而家就俾咧三本侦探小说，咁啊睇下咧大家估唔估到啦。一个咧就系、是、克里阿加莎·克里斯蒂所创作嘅《东方快车谋杀案》，這个咧亦都系被誉为咧系即系 都有拍过电影， 系啦，佢系女性嘅代表嚟噶啦吓，已经大家都会觉得咧呢一个即系侦探阿婆啊，系好犀利嘅咁样。好啦，咁另外一本咧就系、是、福尔摩斯嘅《血字的研究》， 系 第三个咧，亦都系外国嘅即系侦探小说嚟嘅，就系、是、爱伦波啊嘅乌鸦。 乌鸦 系啦，三本侦探小说有冇你嘅选择啊？ 写咗四只字， 系啊系啊， 福尔摩斯， 好嘢、啊， 所以我估系福尔摩斯。 我呢个我都有谂， 但系我想讲咧，你第一本咧，可唔可以讲多次嗰个作者个名？因为你讲紧 阿加莎·克里斯蒂， 其实佢系一个非常之出名咧，写小说同埋舞台剧嘅一位剧作嚟 嘅。哦， 佢、啊、每一个嘅作品咧，都系一啲关于阿谋杀， 系啊系啊系啊， 系嗰啲系非常出名嘅。我出年会做， 哎呀好 嘅一个作品， 阿祖亦都讲得啱，因为咧头先讲个克里斯蒂咧，佢哋话佢嘅作品咧，甚至乎比福尔摩斯咧更加容易改编成电影咧。佢话，因为佢每一句台词对白本身就是一个舞台剧嘅效果嚟。 系啊， 因为其实系将佢合一。 系啊，所以佢好容易 作品嘅， 系好容易就改编嘅啦。咁样系啦。 我知佢好出名嘅，叫 Agatha Christie。 系啦，就系、是、呢个嚟噶啦。咁而家即系三个啦。咁啊，爱伦波咧可能就相对你会觉得冷门啲，但其实咧早几年咧佢都有改编成电影咧。咁啊，亦都有将佢呢一个悬疑，有啲人仲话系即系推理小说嘅鼻祖添咁样。咁福尔摩斯就皆知学问啦。 我估福尔摩斯咧，系因为头先我有份读啊。当我自己代入咗你话我系侦探嗰个角色嘅时候咧，即系一谂侦探，其实好快我已经投射咗 福 尔摩斯， 因为最出名系佢啊嘛。 系啦，而仲要系咧喺佢头先我见到你唔同嘅对白里面度咧，好多时候我都唔俾我个对手完成。佢嗰個對白 嘅， 係啦，我已經好似係知道發生咗咩事咧。呢個咧就係我睇佢小説啊，或者電視劇或者電影嘅作品裏面咧，見到福爾摩斯嘅一個特點嚟嘅，因為佢太聰明， 太聰明， 佢諗嘢太快，一個蛛絲馬跡咧，佢已經可以咧重組案情咁樣，將所有嘢堆翻曬出嚟。所以我覺得咧，我頭先讀令到我自己有得。一上福尔摩斯嘅感觉，所以我估系福尔摩斯。 系喎，但系咁，如果你睇克里斯蒂嘅嗰个《东方快车谋杀案》咧， 都犀利噶佢嗰啲。 系啦，佢里边亦都有好多咧，其实佢有个传统嘅，亦都系好中意咧有一个好叻嘅侦探。就衬托一啲咧好愚蠢嘅人物，譬如克里斯蒂咧，佢哋话佢好中意咧就塑咗嗰啲好蠢嘅记者啊。 我头先都似噶，阿健嗰个角色未系，我咪仲笑佢捉到屋你都唔识断角嘅呢位警察。 最仲话你警察到个脑唔知装咩噶？ 我头先就系话，咦？点解好似俾我盘？点解系人嚟盘问个警察嘅咧？咁样，即系究竟系咪我系警察调转咗啊？咁样。 我都特登咧唔会将嗰啲咩东野圭吾摆出嚟啦，因为咧文嘲到咁咧都唔似日本小说嘅嗰啲套路， 系 啦，有个太明显嘅样菜啦，咁样，因为佢啲全部都系即系西方嘅作家，咁、我哋一只歌翻嚟睇下三位啊，唔系三位，三位嘅作品，系你要估咗先。 其实我都会觉得系福尔摩斯嘅第一时间，即系大好大多数 太熟悉啦，因为 不过我又觉得佢又未必会。今次咁正 系嘛？ 啊，即估猴仔点谂个问题？ 东方快车谋杀案， 系 啊，乌鸦我唔系好认识。 我哋冇人提过乌鸦， 系啊，冇人提过乌鸦真系。 好，大家都可以估下，你都可以试下咧，将你嘅答案咧摆上我哋网上面度。一首歌翻嚟之后，同你揭晓。 碎，以后远离各城中爱做那些 中选曼黑人问好啊！呢、這个问好究竟你哋解唔解得到呢？ 嗱，我哋今日就乌鸦就冇人估啦，但系嗰两本咧，大家都有谂法嘅。 系 福尔摩斯咧就好似大热啊，一起起步嘅时候咧就已经跑咗出嚟啦。 最熟悉啊嘛，即系我觉得无可否认嘅，最熟悉系佢嘅咁样。系啦，咁啊，东方快车谋杀案系啦，都有上过电影嘅。咁究竟有冇即系估啱咗咧？你哋人系估啱咗嘅， 得。 而且亦都系非常之大热咧、哦，就系、是、福尔摩斯嘅血字的研究。 离谱啊！真系，如果三个班都系啲大热嘅。 唔系啊，好正路啊！真系，咁因为福尔摩斯呢个咧，真系佢唔系第一个，但系佢真系即系最熟悉。大家甚至乎咧，好容易就已经将佢咧就成为咗嗰个叫侦探嘅代名词。 我觉得呢个就真系好劲啊！即系一个人物，你可以将佢变成咗系嗰个职业嘅代号啊！你谂下呢件事几咁深入民心。 我哋成日都会讲话你做咗福尔摩斯啊，咁样即系都会讲啊。 譬如 福尔摩斯就系侦探。 譬如而家你连即系嗰个名侦探柯南咧，基本上唔系，其实就用咗柯南导演佢呢个名字，就代表咗就系一个侦探嘅一个代名词。 其实系柯南同埋福尔摩斯， 其实同一个人嚟噶嘛， 佢哋背景又唔同。 系啦，只不过系你一改侦探嘅名字就会用咗佢啦。咁甚至乎咧，嗰阵时佢即系喺小说里边咧，佢嗰个地址啊，曾经亦都咧系一路困扰住好多人咧，就等于圣诞老人嗰个芬兰村一样咧。 系 啊，福尔摩斯佢嗰、那个即系，因为佢创作埋， 你知唔知而家都排队噶？ 系一啲人都仲系寄信去嗰个。 我住嗰头咧，成日都会即系要去市中心，就会经过嗰度噶。咁所以咧，佢门口咧，你大约可能系十一点零钟啦，应该系嗰个时间先至开嘅。 系， 哇，门口嗰条队都长噶，就系、是、想去翻佢个屋企嗰度去睇咯。咁你谂下啦，几劲咁。 系啊，咁所以佢呢一个亦都有人话开拓咗，即系好大嘅一个侦探嘅领域啦，同埋嗰个市场啦。咁佢哋嘅对比系咩呢？就系、是、永远咧，佢就话即系福尔摩斯咧，就会对比一个好愚蠢嘅警察。 系， 咁然后咧，头先。讲克里斯斯蒂嗰个咧，佢就话唔知点解好中意揾一啲咧好愚蠢嘅传媒或者记者，咁、所以啲人咧追完数本咧，佢就 想反映现实啦。 系啦，佢就 都系当时嘅现实。 系啦，嗱，如果追完数本咧， 话你啲咩？ 系啦，追完数本，佢话 我咁谂啫。 推理小说嘅鼻祖最远古最远古，你估系嚟自边一本啊？ 哦，即系唔系福尔摩斯？ 唔系头先我哋嗰三本，再早啲 推理小说 嚟自圣经。 推理 有啲人话如果要计嘅话咧，唔系即系话佢里边嘅一个内容咧，就系点解咧？就系所罗门王嗰个咧，咪话两个女人争细路咧。佢话因为咧喺佢话如果你要咁样去推论翻嘅话咧，佢话圣经咧可能系第一个记载咗一啲有推理小说内容嘅一个章节喺度。 你咁讲我又觉得几合理喎，即系嗰个古仔就系讲嘅两个女人都话嗰个仔系 我嘅，后屘 咧 智慧嘅所罗门王点断案咧？佢就 话将佢斩一半啦，一人一半啦咁。跟住咧真正就会推理到真正系嗰个小朋友嘅妈妈咧就会唔忍心将自己个仔变一半噶嘛，所以就话你要啦，起码佢系个生命系安全。全嘅咁样， 冇错。 即系如果你咁样讲嘅话， 如果系嗰啲推将系推断， 真系 推 理小说嚟 嘅。佢就话呢一个就系可以话系一个鼻祖啦，咁样。咁然跟住咧，亦都有一啲叫冷知识咧，佢就话真系，佢话侦探小说系点样兴起嘅咧？佢话咧真系同当时咧，即系好多西方嘅社会咧，佢哋会觉得即系讲紧嗰阵时吓，警察真系腐败。佢话咧帮唔到手，咁好多贵族咧自己人心惶惶咧，亦都会觉得咧即系好需要咧， 俾得起钱啦， 系啦，要俾得起钱，所以佢话咧佢哋喺嗰阵时候咧就会塑造一个咧，佢话嗱，冇一个侦探小说里边咧个主角系警察嚟嘅，因为佢自己本身一定唔系一个咧正职嘅警察，咁然后咧全部都系咧佢话喺里边嗰啲查案咧，可能都系一系就退役，一系咧就系佢本身就系一个私家侦探，佢哋合作嘅对象咧就系警察，但系警察喺侦探小说里边咧，你留意翻佢往往都系扮演咧。阻住你啦，又或者系比较蠢啦。譬如头先咧，即系两位演绎嗰个《血字的研究》里边咧，嗰个就 系 饰演一个蠢警察， 佢已經見到個罪案㗎啦。嗰個醉酒佬咧，其實應該喺福爾摩斯嘅推敲裏邊咧，就係個兇手嚟嘅。係 啦， 佢完全放低咗佢就走咗。咁所以佢話咧，原來係 扶過佢咁樣，即係啦，衝咗鬼 係啦，咁所以佢話係喺即係佢哋嗰個年代咧，好多呢啲契約啦，即係會有一啲叫做即係發泄佢哋自己嗰種睇唔起嘅情況發生嘅。呢個你睇翻就算而家咧你我覺得名偵探柯南咧係最好嘅主角嚟嘅。 就算係 柯 南， 阿毛利小五郎永遠都係一個傻仔咁樣咧，佢係沉睡的小五郎，佢咩都判斷唔到噶，好容易就話得啦，我知兇手係佢，跟住原來就捉錯人嘅。系咪？次次都系要咧，柯南咧喺隔篱咧射支针咧，然后就喺后边重新演绎。其实真正嘅侦探咧，真正嘅罪犯咧系边个边个咁样，都系有一种契约喺里边噶。 好似你咧，即系用即系福尔摩斯嚟做一个引子咧，其实都啱噶啦。佢劲嘅地方系唔单止有小说啦、舞台嘅作品啦、电视嘅作品啦、电影嘅作品啦，各样嘢都有之余咧，我觉得就算欧美咧、英美啊，佢哋嗰啲好多唔同嘅电视剧咧，都俾佢嘅一啲情节咧影响到佢哋嘅创作嘅。好似阿豪仔头先咁讲，就会将有私家侦探啦，再加埋警察嘅呢一个两个元素，有高有低咁摆啦。但同时间咧，有一啲嘅剧集咧，佢除咗用警察之余咧，佢可能会揾另外一个主角系心理医生。 系 都会系咁嘅，就是、一个警察咧就 ask for 其他人嘅意见嘅时候咧，因为自己未必最了解就系嗰啲犯罪者嘅心理是如何啊。所以咧，又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电视片集咧，都系用呢一个咁样嘅配套，好似嗰个框框系咁样咧，拍咗好多嘢出嚟。 系啊，咁。你话福尔摩斯同埋头先讲克里斯蒂咧，佢哋嗰个创作咗一个即系侦探咧，就啱啱好完全两个类型嚟嘅。因为原来佢话咧，福尔摩斯咧电影同埋小说都系佢基本上系无所不能嘅格斗高手啦、哲学啦、音乐啦、文学啦，佢系咩都识嘅，咩都叻嘅咁样。咁但系佢话咧喺即系头先啊克里斯加沙嗰、那个偵探咧，佢都有一個叫菠蘿嘅角色啦、 哦， 但係佢話完全係一個咧手無搏雞之力啦，好弱雞嘅係啦。咁佢話咧真係啱啱好完全係兩個相反嘅人物。咁 如果佢個名叫榴蓮嘅話，就唔係咁弱， 爭好遠啊！係啊， 攻擊性重咗，係啊， 係啊，同埋咧 都有唔同嘅手法。 係啦，同埋頭先咪話嗰個即係女作家咧，即係佢因為佢好多產嘅， 係好多。 但系佢写小说嘅时候咧，嗱，即系我觉得所有咧曾经经历过阻挠嘅人咧，你千祈唔好放弃。佢话因为咧，当佢开头写第一本小说嘅时候咧，完全冇人骚佢，佢得到嘅酬劳咧，只系得25英镑嘅代价嘅啫。 但 系 好耐之前， 好耐嘅， 這個、價錢有 但系佢话完全即系都冇人，成本小说都冇人理佢。但系咧，佢话佢 keep 住写，佢话咧佢写一本咧20万字嘅小说，只系需要两个月嘅时间，20万字。 哇，咁犀利！ 佢真系非常多产，同埋咧嗱，人潇洒咧写得特别劲嘅。佢系喺咩地方写小说攞灵感嘅咧？ 厕所 嘅浴缸，一路浸住浴缸，一路做咩？食苹果。一路食 手写， 系啦，哇！即系一路浸浴缸，一路食苹果，然后就可以构思小说啦，咁样。咁跟住佢就可以咧，就完成佢一稿又一稿嘅呢一啲即系经典嘅系列咁样。 犀利啊！今日介绍咗三本嘅书啊， 同埋我都最紧要咧，讲咗咧就好多嘅侦探小说，因为好多朋友都中意睇呢类型嘅书。 系啊，咁下次可以试下介绍日本嘅，因为咧佢哋嗰啲其实日本嘅小说咧，我谂而家大家睇得即系嗰个接受程度更加高。好啦，喂，听日假期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啦。 系啊，见啦， 再见，拜拜。